包括即使被告有机会弃保潜逃，仍然批准保释。对于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量刑是司法机关的重要工作，不能够外判，亦都不由得其他人士指指点点。周浩鼎反驳说，郭荣亨认为量刑工作只能够由法院执行是愚昧无知。他举例，英美等国家亦都有设立量刑委员会。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及与其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及与其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3公里，有雨；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在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763点，跌5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6点，跌7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37，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9，人民幣6.812，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65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863.58美元，賣出186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唔好射游戏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亲，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扭开收音机听紧啊，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朝头早嘅时间啊，雷暴警告都已经喺度噶啦。咁啊，虽然我沿途翻嚟嘅时候咧，都唔系话好感觉得到咧，就系嗰种闪电啊、雷嘅感觉，可能咁啱咧，我行嘅路咧就冇呢一个雷电啊、闪电嗰啲啊，咁啊，但系唔代表咧就系唔使理佢嘅。咁啊，雷暴警告可能喺香港某一处咧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啊！二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咁啊有白猿同小白。朝头早啊，六点到七点嘅时候咧，咁啊已经会开始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出边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吓。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九月二十四号嘅早上啦，一个星期，你睇过得有几快？ 晨光每日一格。 以前细个咧就望住爸爸妈妈啊，睇住自己嘅成长啊，而家咧就轮到自己睇翻一个咧就啱啱 K free， 寻日咧就翻学嘅小朋友，系、哦，即系突然之间都会谂到，其实我细个都系望住自己嘅父母啦，好似一个影子咁样啊，追随住佢哋嘅，跟随住佢哋嘅步伐，然后俾佢哋嘅所作所为。好的方面去到呢就是影响了我自己。咁当然啦，任何人呢都会有做得唔好嘅时候。啊咁如果做得唔好又可以当系一个借镜、哦。但是做得好嗰啲呢又可以睇返原来咁样呢系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嘅小朋友嘅成长系好嘅。咁自己呢无论系好定系唔好呢都要各方面多方面嘅学习。啊，細個咧，我自己亦都咧就係會跟隨住父母嘅步伐啦，去到不斷咁樣成長。咁啊，知識方面又喺學校嗰度咧就係學翻嚟。做人處世咧，咁啊好多時咧我自己就覺得學校嘅未必咧係教到咁多。學校咧好多時都係希望咧就將知識灌輸俾大家，咁啊將好嘅品行咧就盡量去到灌輸俾啲學生。咁但係咧家長嗰個影響咧都係非常非常非常之深遠啦。每一个小朋友咧都好关注自己嘅父母，咁所以咧，我哋喺教导一啲嘅小朋友，甚至乎教导自己嘅孩子之前，其实我哋首先要选择一个唔会令到小朋友啊都觉得丢脸嘅生活方式。我哋做一啲嘅事情，系令到佢会觉得可以父母行先，话俾人听啊，我爸爸妈妈做啲乜嘢？我爸爸妈妈系点样点样点样，令到小朋友都觉得自豪嘅话咧。咁自己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父母，可以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即係昂首向天啊！咁啊，理直氣壯，咁佢咧就孜孜然然咧，所學到嘅都係一啲好嘅事情咯。 长大比我更知道，夕阳无限美不美好。我怎么歌颂你？容纳我永没猜忌，谈论天和地，一口气转身扮演我绝世好知己。那管爸爸几多。同样猜出我心里，曾在那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我很开心，遇着烦恼想淌泪，你总会送给我半杯汽水。那本爸爸几多岁，从未捉起过本领，仍是我 歌颂你，容纳我永没猜忌，谈论天和地，一口气转身担演我绝世好知己。那管爸爸几多岁，同样猜出我心里，曾在哪里挫折过，陪着我唏嘘。开心遇着烦恼想放泪，你总会送给我半杯汽水。那管爸爸几多岁，从未捉起过宝垒，仍是我的倾诉伴侣。你唱最初给我玩具， 时间几多点啊？而家系6:16，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白泉路小白晨光第一线，爸爸的汽水。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晨光百科。 远古的君主实现了统一之后，当时的统一其实版图都很小，往往就很容易沉迷酒色，每每寻欢作乐，好像纣王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一讲起纣王，个脑硬是想起郑子成扮纣王的样子。不要理了，为了加强统治，名正言顺地去到享乐，於是乎呢，以前再以前的一啲叫做君主啦，就諗到一条呢锦囊嘅方法喎。美人啊諗到个好方法啊，就係将自己一啲嘅事情呢就用呢一、這个叫做竹简或者用其他方法寫低，就话到啦，其实佢而家所做嘅嘢呢受命于天。等人哋相信呢其实这个人真是真命天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天上落来的做法。君王好精好精靓嘅，他们找来一些就懂得可以说是通天文通地理。以前那些人就会叫做巫师，找人就可能捉啲乌龟来杀跟住又说是怎样。然后呢又喺度话受命于天啊，亦都呢喺龟壳上面做好多慢慢呢变下呢，咁除咗系有乌龟惨之外啦，不过呢喺我哋嘅人类嘅历史上面啦，慢慢形成咗一种嘅事情系咩呢？一种嘅文字甲骨文。甲骨文其实呢就系商朝嘅文字嚟㗎，商朝啱啱开始嘅时间啦，起程各样嘢啦，系咪？咁佢哋呢就叫做建都达到273年，因此呢以前呢即係叫做商朝嘅时候都系算一个盛世嚟㗎。目前发现嗰啲嘅甲骨文呢，我自己都几鍾意睇，因为以前嗰啲硬係有啲唔同嘅味道，都系属于呢就係273年之间嘅。咁总共经历咗呢就係8代12个嘅皇帝。咁分咗好多唔同嘅朝代，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字嘅演变㗎。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有甲骨文，他们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文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能够就有对甲骨文再多一些的，譬如了解的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因为追溯期实在太之前了。甲骨文就好像高等数学一样，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即是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讲没什么特别的关系，即是我们学的什么 sine cosine tangent 以前没学过的，你买罐头你都唔会用 cycle side tension 啦，呢啲系计几多钱，即系如此类推咁样嘅例子啦。甲骨文呢亦都喺之前2017年嘅顺利呢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咗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即系嗰度嘅评审呢打入咗呢个世界记忆名录入面。甲骨文呢难学难睇，不过要保留咯，如果唔系好多嘢咧唔见咗就冇噶啦，咁我哋要好好地珍惜嘅。呢只歌唔系甲骨文啊， 呢只歌咧就唔系向以前进发，向未来进发。咩嚟嘅？咩嚟嘅？火星文啊！火星嗰度会唔会有文字？唔知哦。有冇生物？唔知哦。有啊，哦，你讲噶咋？ 乱马戏，下世纪，唔唱 K， 唔系话你。依家波阵有两地 ，My the way， 有转机。 歌曲嘅火星文，佢系嚟自张继聪。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出边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各位听众早晨啊！有一位咧就系美国联邦缉毒总署嘅官员，去到美国嘅德州一个牧场，同一个咧就系连麦嘅。叫做牧场的主人呢去到讲了、哦。他告诉这个牧场的主人听，你啊喂，我要检查你的牧场，看看你有没有种一些非法的植物。牧场的主人就说、好啊，没问题啊，你要看你即管看、不过呢他指着牧场的另外一边，他就说到你千万不要去过一边啊。这个官员很大声在说 Hey Mr. 先生，我有联邦政府的授权，我喜欢去哪就去哪。于是乎他更加在他袋里面拿了一个徽章，很嚣张在展示给这个老人家看，你看你看，联邦政府。他继续在说到这个徽章代表着在这个牧场里面，我想去哪一度就可以去哪一度，无论你有啲乜嘢嘅原因我都可以拒绝，清唔清楚？这个老人家点点头，清楚啦清楚啦， sorry sorry sorry sorry， 咁啊我自己做嘢啦，你想睇啲乜嘢呢自己睇啦吓。隔咗阵之后，这个嘅牧场主人佢就听到佢之前手指指嗰个方向有人在大叫，哇！咩事咩事咩事？抬头一看，见到那位非常嚣张的官员在牧场那里正在被一只公牛在追，哇！走啊走啊走啊！只公牛越追越近啊！只公牛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官员穿着鲜色的衣服，不停追啊追啊追啊，官员当然是害怕。这个老牧场的主人呢，他放下了他的工具跑到去栏杆旁边，这边啊这边啊这边啊，你快点过来这里啦。 佢过咗过嚟呢边之后，闩翻个闸，佢喺地下执咗样嘢俾翻呢个官，就系头先个徽章。有阵时权力容易令到自己吃亏，权力亦都容易令到人忽略咗身边好多唔同应该值得听嘅事情，应该值得感觉嘅一啲嘅感情。权力可能会为人带来一啲虚伪嘅尊敬，其实有阵时有冇谂过，只有真诚、只有爱、只有关怀，先至系能够令到人打从心底地尊重，而唔系靠一个又一个只系放喺身上边嘅徽章咧吓。 心中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间雨声。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 一首嘅歌曲嚟自郭富城嘅《爱的呼唤》，有阵时我哋容易咧就系俾权力影响咗我哋自己嘅思绪，可能喺你翻工嘅时候咧都一样啊，会有呢一个嘅问题啊，咁可能因为你嘅工作太过繁忙，令到你喺工作上边容易咧就系好似即系叫做咩啊，啲血上晒脑，日本人中意讲句说话，啲血咧上晒脑，失去咗理智，咁啊容易咧影响自己嘅情绪，咁喺呢个时候最好就深呼吸啦吓，我哋而家都深呼吸，因为咧要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平升报道新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计，大部分美国民众最迟可以在明年七月之前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福奇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时说，接种工作预料将会持续多个月。他又说，即使疫苗面世，情况不会在一夜间改变，民众亦都可能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防范受感染。联邦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同一个听证会说，预计到明年三月底或者四月，将会有大约七亿剂疫苗可以用，足够三亿五千万人接种。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超过690万人受感染，20万1000多人死亡。新西兰疫情缓和，全国大部分地方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无需强制戴口罩。从当地星期三午夜起，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只是适用于全国最大城市奥克兰和航机上。奥克兰的防疫警戒级别处于第二级，至於其餘地區日前已經降至第一級，意味生活基本回復正常，不需要保持社交距離，聚會人數亦都不受限制。新西蘭累計1468人感染新型冠狀病毒，25人死亡。俄羅斯一艘小型反潛艦在穿越丹麥附近的海峽時，同一艘貨船相撞。俄方表示，波羅的海艦隊一艘反潛艦當地星期三清晨穿越丹麥附近的海峽時，因為能見度較低，同一艘懸掛馬紹爾群島旗的冷藏貨船相撞。事故未造成俄方俄軍艦員受傷，但反潛艦船身撞出一個洞。反潛艦正是依靠本身動力駛往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一個城市，艦隊已經對事故展開調查。另外，根據報道，貨船上沒有人傷亡，亦都沒有漏油或者入水。海關破獲手中透過網上社交平台直播售賣冒牌飾物的案件，檢獲大約2000件懷疑冒牌飾物，包括耳環、頭飾和頸巾等，估計市值約10万元，是沙田一個單位拘捕一對30歲的夫婦。海關說，賣家以每件貨品20元至100元出售，是正貨價錢約 5%， 質量不高，他們都選擇不出鏡，深宵時段在網上直播逃避偵查。海關又說，這對夫婦每次直播大約有30人收看，高峰時有50至60人，銷售對象以本地顧客為主。天氣方面，今日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明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快感觉离慢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朝头早嘅时间真系大大声同各位听众讲啊，早晨啦！出边系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6%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同你哋一齐咧系留意住吓出边嘅情况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啊，呢个咧都系要留意嘅。如果唔系咧，就容易啊，即系天气嘅嘢。好难预计噶嘛，系咪？知道天气咧，咁啊知道今日嘅行装啊，嗰个装束啊，可以点样布置啦吓？点样布置下自己？有啲咩要带，啲咩唔带嘛？早晨啊，各位听众，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人嘅生活质素咧，我哋成日都系好关注嘅，因为我哋系住喺呢一个嘅地方噶嘛。中大发表了一项就是本港上年生活质素的研究报告，我发现上年市民对生活的整体满意程度跌至到就是接近沙士的低位，其中市民对于香港的言论自由、政府表现的满意度也都就是跌了2003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研究也都显示市民置业越来越困难，要不吃不喝18.3 年才可以呢就是上楼，较前一年的17.46年还要再挨多8个月不吃不饮才可以上到楼。这个报告呢就量度了譬如市民对健康、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休闲等等五大的范畴，总共23项的指标的满意度。他们发现五大范畴除了呢环境一项录得轻微的升幅之外，其余呢亦都是较前年下跌的，其中一项更加呢就是新低。本港的实质工资率即是一个叫做名义工资扣除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即使上年创有纪录以来的新高，但其实一直维持呢就跟2003年相若的水平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反映着什么呢？简单一点来讲，人工就冇太大嘅升幅，楼价持续继续高企，令到市民置业更加嘅困难。由2003年只系需要咧唔食唔饮4.6年就可以上楼，去到而家咧，哇，真系几倍啊！18.3年先至可以置业，你系知道嗰个差距越嚟越犀利啊！有关研究入面置业负担比率是一个就是位于九龙的400尺一手楼价的单位去到做这个的单位的，就是做这个的计算的。除了以家庭的月入中位数之外，得出本港居民要不吃不喝多少年才上楼，条数就这样计出来的。好了，其他的社会范畴底下的指标入面，上年言论自由指数创出有纪录以来的新低。中心主任就说到，市民未必惧怕就被报复就而禁升的，亦都就是有机会是避免人际之间的一些的争吵。认为就不能够畅所欲言。至于政府表现的指数亦都比2018年就跌了35%，得分只得2003年的80%。咁啊，佢哋都即系叫做谂下或者呼吁下政府应该谂下咧，点样解决呢一个嘅问题咧？咁样研究咧就做咗出嚟啦。我哋睇咧亦都睇咗或者系留意咗啦。咁的而且确咧，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喺香港生活咧都有好多艰难嘅地方，例如咧以前细个时候都话要做一个富有嘅人。好多時咧，即係大家可能因為特別係我啦，即係喺香港嘅黃金年代出世嘅一群啦，咁啊成日都會覺得原來咧香港咧好多嘢都係同錢掛鈎，但係慢慢大咗之後咧，又發覺喂，都未必係， 因为人呢如果只是为了个钱去到努力的话呢啊有阵时从这个哲学来看反而呢未必呢就是真的那么容易得到金钱。相反你凭住一样嘢例如是、想换取一啲嘅健康想换取快乐而营运一件事嘅时候呢咁好似呢一件事唔单止可以令到你可以维生更加呢可以呢就是同一时间为你得到呢就是你所目标譬如你想要健康嘅你为咗健康营运一件事更加除咗健康之外仲可以为你带来一啲嘅金钱带来一个呢就是唔错嘅生活。所以有阵时咧，我哋未必系纯粹单向钱看，做一件有意义嘅事，得到其他人嘅认同嘅话咧，你都可以咧就系、是、同一时间兼顾自己嘅生活。有阵时又反过嚟谂啊，钱系咪好多俾你就等于开心咧？又未必嘅、哦，钱咧最重要嗰几样嘢，时间啊、亲情啊、快乐啊呢啲咧就未必可以买得到啦。咁呢啲咧就系你自己去衡量嘅，我就系咁谂啦。 时时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肉搏，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失吻。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干扰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在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旅行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命干一杯润泽着留白心机谁还期待有声谈情和热恋不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小酌也尽兴聊天的不拘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如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派对不愿意当天我已笑过憧憬 他是哪个啊他是关智斌一首的歌曲真的要望住嚟读 干爹，唔好意思啊，点解咧要照住嚟读咧？系因为我一谂起干爹，好容易咧，即系要会讲咗契爷啊吓。好，听听今天嘅职场 QL， 大家一齐减下压先。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各位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同埋咧喺电话侧边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圆圆圆，你好， 好劲啊！你嗰个咧声线好 powerful， 系啊，朝头早啊嘛，我唔可以俾你睇到我得晒嘅一面嘅。 各位早晨啊，同大家打 个 招呼。 系、哎、啊，早晨啊 ，Sir 哥，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朝头早啦。嗱、嗯，今日咧，即系我头先都讲咗句啊，得晒啊，每一个人咧都梗系有佢自己黑暗嘅一面嘅。即系譬如我咁样，系啦、啊，咁、啊、我都会有啊，系咪先？ 系啊、嗯， 有太阳，梗系有月亮啦，系咪？咁但系我哋有冇办法可以揾到自己啊？自己嗰、那个譬如问题情绪嘅关键所在，叫做病向浅中医又好，或者趁有少少就用自己正能量，去到快啲将嗰啲叫做负能量咧就冚过佢。负能量一出现咧，好难搞噶。有冇办法帮我哋好似侦探咁样检视一下自己咧 ？Circle， 喂，其实咧我哋咧即系有阵时我自己个状态唔好，我谂即系你自己会留意得到啊。即系 Circle 之前都分享好多方法啦，即系你。好忙嘅都市人係啦，即係都會未必會擺多好多時間去等自己去察覺下自己身體啦。咁係咧，我都不斷都會去鼓勵大家咧，就係話我諗你嗰日心情好唔好咧，你會 feel 到嘅、或者即係出邊落緊雨，整濕咗對鞋，可能你嘅心情都已經麻麻啦。咁但係咧，當我哋講到去話去到當你覺得好似有啲焦慮嘅情況咧，尤其是嗱，今日都即係去到呢個時候咧。我諗呢個禮拜最大嘅壓力咧，就係有有小朋友嘅家長啦、開始翻學啦，係 啦、啊，你真係好明白啊！脱 離咗實體嘅翻學住一段時間嘅時候，無論係家長或者小朋友，我哋用翻上次嗰個情緒面譜，究竟你今日係著弱啊、興奮啊、 緊張啊，定 係驚慌咧？因為要交功課啦，咁樣咧。咁但係咧，我又相反啦，即係我會問翻一個問題，就係、是、話，當你有呢啲嘅壓力源啦，我哋話又會感到有啲焦慮嘅時候，你會用啲咩方法幫自己去減低呢啲困擾嘅咧？嗱、我嘗試去問一啲問題，小白你就答下。 好啊，我同聽眾一齊答。 都係啊，一齊答下。第一啊，你當你即係覺得狀態麻麻地啦，有困擾嘅時候，你會去聽音樂咧？你會係間中啦、應該順序啊，應該時常啦、經常啦、頗多啊、間中啦、好少啊，定從來沒有、從來都沒有嘅咧？ 我哋聽眾一齊玩嘅時候咧，有冇一個辦法就係一二三四五咁樣加分可能會好啲啊？好唔好啊？ 好啊，時常最多嘅就五分啦，從來都沒有就零分啦。 哦，即係一至五分啦，咁啊五分係最多嘅。我咧就係 一至五分， 係啦，我話三分啦呢、這個 三分 係三分。 系啦，即系个 average 嘅， 系啦， 都间唔时都有听下歌。好，第二咧就系饮冰水。 饮冰水啊，呢、這个我可能会多啲、啊，呢、這个可以写五分、啊。饮冰水，即系经常饮冰水就五分。好，跟住咧， 觉得状态麻麻地就做五分。啊，呢个你应该成日啦，做运动。 做运动都五分啦，系咪？ 系啦， 日跑夜跑。 睇书， 睇书啊，睇书都会、啊，不过睇书就唔算系五分，睇书系三分啦、 啊。呢、這个我得意嘅啫。 嗯， 系啦，同人哋倾呢个五啦。 同人哋倾啊。这个我想我都是三啦。有阵时咧，我未必会好专门找一个朋友同佢倾啲唔开心嘅嘢。有阵时我可能会喺嗰啲朋友嘅群组入边咧，借啲耳剩下一两句啊，跟住又自己打完场啊，咁样就算数。因为我又唔系好想咧，下下同人呻得太耐，人哋觉得好烦啊嘛。咁啊，一两句渗出嚟咁啊算。咁我又算唔算系都叫做倾咗咧咁样？都算噶啦， 中间咯， 间 中咯，即系咪啊？ 好啊，三分 系啦，做松弛练习啦，听 Circle 讲听得多啦，做一啲松弛嘅练习。 做松弛练习，嗰啲瑜伽拉筋算唔算？拉筋算唔算 ？Stretching 啊，系啊，可以啊，可以啊。 咁呢个都有喎，呢个我最近成日都喺度拉背脊嗰条筋，可以四啊。 系啦，因为你真系抖嘛。好啦，跟住你呢个应该咧都爆灯噶啦，就系亲亲大自然。 得噶，呢个五分啦，系啊，住喺森林入边。 最后啦，就系。 參加唔同類型嘅活動，例如娛樂活動啊、睇電影啊、出去遊山玩水啊。系咯，做一下啲唔同类型嘅娱乐活动啦， 都有、啊，譬如踩滑板啊、跑步啊， 咁犀利嘅你， 系啊， 踩滑板， 下次教你玩啦、 啊，好啊，好啊，好啊， 我有，我仲要教我个仔踩滑板啊，因为佢识踩嗰啲 scooter， 即系有个扶手嗰啲咧，咁而家教佢真系滑板啊，咁样，咁佢都 想买啊，呢、這个 OK 嘅，系啦，好啦，呢个我 原来咧上述。即係我先問你嘅問題咧，即係都係有助你頭先話誒，即係舒緩一啲焦慮情緒，而令到你可以更加有力量去面對於即係你有壓力嘅時候啦，有焦慮嘅時候嘅情況啦。 嗯， 係啦，我都會問一下自己個原因係乜嘢咧？ 係， 不過通常都係講話我哋嘅興趣啦、性格啦。頭先就講話我咧。因为我见到小白应该都会揀大自然嘅、 嗯。 我其实呢我都会揀呢八号仔头先我讲话亲亲大自然呢一个嘅方法呢係会我自己会适合多一啲去减压嘅时候去做。 因为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人呢我哋人啦、啊、咁人都系一个动物嚟㗎嘛生物嚟㗎嘛。咁我哋本身系同大自然系一定有一个嘅连结喺度。同埋大自然呢我成日都会觉得真系几好我嚟吸我哋负能量㗎喎、哦。啊我觉得唔错喎。 所以呢今日呢就即係 hard sell 少少啦即係我喺呢一个 test 里边呢亦都即係都想讲多啲大自然啦。剛才小白讲得好啱啊其实我哋都应该系嚟自大自然嘅、 嗯。 大自然呢就有一个好奇妙嘅力量啦。当中我哋即係都有听过我最近都听过有个即係词语叫做森林疗愈啦。我哋就喺度讲返就话原来即係这个呢是来自日本的本身他们讲的就是其实呢本身我们来自大自然其实我们要回到大自然呢因为我们太忙了、 嗯、 所以呢就很少会用回我们的身体感官呢去体验回大自然、 嗯、 而当你静下来的时候呢去回去帮将时间给回自己呢原来呢是会有一些新的发现的、哦、原来一个大自然呢是有一个恢复身体健康嘅一個狀態，即係有一個咁樣嘅function 啦，係啊，因為咧，我哋上次成日都講，我之前成日都講就係話，原來當我哋好 active 嘅時候咧，就係嗰個交感神經太過活躍啊嘛，咁、 嗯、 但係點樣令到我哋嘅副交感神經可以提升翻咧？好簡單，原來你去一個郊外嘅地方咯、 嗯， 你即係我呢、這個我咧，即係 circle 會成日做咧，就係話。我会呆呆地望住啲树叶喺度飘下飘下，或者吹下吹下咧，我都可以望几分钟啊，五分钟啊，十分钟啊。原来咁简单嘅呢个动作咧，已经可以提升翻你个副交感神经。 哦，咁啊令到即系我哋都喺譬如礼拜六日啊，嚟紧礼拜六日啦，我哋都可以揾多啲呢个机会，咁啊提升一下我哋同大自然嗰个接触，从而就减低我哋嗰啲譬如焦虑啊、不安啊、害怕呢啲咁样， 小白成日做啦，因为同埋咧最重要咧，即系好多研究咧都有讲啊，原来大自然嘅即系树木啊里边咧，都会发挥一种咧叫做芬多精嘅物质。 系。 而芬多精咧，有研究亦都会话，当我哋嘅人体透过一个肺啦，即系我哋呼吸啦嘅时候咧，吸入咗即系呢一个芬多精咧，其实系会令到我哋嘅情绪可以舒缓。 哦、 即系压力咧可以 release 嘅，可以提升精神嘅。 可能嗰种味咧就系收埋喺我哋成日话嗰啲咧咩咩草青味啊，树味、草青味，可能收埋咗入边啊。 甚至乎咧，即系我见到疫情嘅时候，冰岛政府直情推介啲居民咧去摸树、啊。当然我哋香港就冇冰岛咁得天独厚啦。咁、 啊、 但系我相信即系小白都熟啦。我哋香港其实都郊野公园啊，即系好多行山嘅地方都好靓 嘅。系啊，同埋因为香港行山嘅地方咧，好多时都系喺市区隔篱嘅咋，搭一程车就去到，好快嘅，真系好快。 咁當然，如果你有心嘅，可以去下大嶼山啊，即係去比較遠啲啊，西貢啊，一啲即係遠啲嘅地方，你會見到好多樹嘅時候，你不妨可以輕輕去同佢接觸一下，去摸一下嗰啲樹皮，望下啲蟻，其實你都覺得好感恩， 係 個人都即刻舒服曬。 係啦，咁啊吸收佢嗰個叫咩芬多精啊，吸收一下， 係 啦，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成日都開心啲，呢樣嘢最緊要啦，係咪？好，咁啊唔該曬 Sugar 介紹咗咧咁多好嘢俾我聽，同埋咧即係我第一次聽到啊，原來冰島嗰度咧會叫啲國民咧去親親大自然啊，呢啲即係呢啲政策咧，香港都幾難見得到啊。系咪？ 我要保持两米社交距离系。 冇错，好啦，唔该晒 Circle， 拜拜。 OK， 拜拜。

早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早晨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胖爷。 哇，今朝早咧，唔知道听众朋友觉唔觉咧？如果你由六点钟开始收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话咧， 做咩啊？ 咁胖仔咧一边刷住牙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咦？有啲唔对路喎、 啊， 呢、 啊 這个友仔 咩事啊？咩事啊？ 做乜咁兴奋嘅、啊、你今朝？ 哦， 阿小白 冇啊，因为 老先生， 因为六点钟咧、啊，我真系希望大家咧扭开心机嘅时候 咧，系咪啊？ 系精神嘅。 我有冇搞错到你系咪比起往常嘅六点钟之后系咪 hyper 咗啲啊？今日 因为咁咪好咯，即系精神啊！ 我喺度听嘅时候，喂、哎。而家几点啊？而家自问自答，而家几点啊？因为我嗰个感觉直头咯，我觉得今朝咧，咦，我自己好似成为咗小白嘅 B B 咁样， 哎呀， 好似喺度同紧我完全幻想紧咧。阿小白一定系当听众朋友咧，就好似佢两位公子咁样，好似当你 B B 咁样嚟同你倾偈。 你又彭爷变咗做彭 B 喎，咁样。 哎呀， 死猪啊你！ 你系咪咁样想象紧啊？ 我都系咁样想象， 系咪啊？ 系啊， 几得意 我哋嘅听众啊嘛，系咪嗱？同埋因为呢个 concept 好重要啊， 成个通都唔同晒啊！ 我咧，我六点钟都起到身，我都可以咁精神，咁啊，听众就会谂啦，喂。即系逐啲讲句， 你仲有咩理由去啊赖床啊？ 咪系咯，冇理由噶。 咪系咯， 系啊，我都起到身啦。行啲嘢你系， 唔好整啲咁嘅名啊！ 讲下变咗真，你都唔知点算 啊！咁啊开心啦，最紧要就 系 咪同埋精神啊！所以我今朝早咧都特别咧感觉到咧充满咗力量啊！ 咁、就好啦， 起码有一大半嘅力量都系来源于阿小白吓。 Yeah! 即係作為一個咧早上嘅清晨時分嘅一個電台節目主持咧，呢一種嘅力量咧真係要滿滿嘅，咁先可以咧同聽眾分享埋嘅。 好，繼續加油努力。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今朝早咧，我哋有阿 Sammy 嚟到，早晨， 早晨 Sammy，、 啊、我都好精神啊。 系啊 ，Sammy， 你今日嘅装束咧，如果加条腰带俾你咧，仲要好粗嗰啲，好阔嘅布带嘅腰带俾你，就好衬一种嘅款式啊！你嘅衣着 系 有冇睇过《女子监狱》啊？ 喂呀！ 嗰套电影啊， 《女子监狱》啊， 嗰套电影 啊，冇啊冇， 唔系而家。 冇啊， 冇啊，唔敢得啦，冇嘢啦，你可以讲下天气添，唔得，天气唔到你讲，系讲下道路方面嘅交通。 好啦，咁先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先啦。长沙环发祥街咧就有水管急收嘅，咁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嘅。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咧葵涌石梨街都系有水管急收啦，而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石墙楼一段咧，全线亦都系封闭。咁啊，搭巴士嘅朋友记得留意啦，31、35X 啦，同埋小巴路线401咧系需要改道行驶。 嗯， 深水埗钦州街咧就有水西呢、這个钦州街西啊，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住南昌社区中心嘅中慢线都系封闭。咁啊，隧道方面咧，好似比之前车多咗少少嘅，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就排到电话机楼、 嗯、 另外少见啲呢个就是狮隧出九龙都有车龙排到新田围村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 这些介紹啊，報道啊，嗰、那個內容咧，好似翻翻地咁樣， 係啊， 好似去翻日常咁樣嚟。 以前都成日係話獅隧出九龍係新田圍啊， 係啊，七點過後咧，啲龍尾啊，好似翻翻去日常咁咯喎。 世界都係周而復始噶啦。 啊，咁啊，希望呢、這、一個 咁紅塵啊你。 哎呀，唔係啊，只希望咧呢個返回日常咧，就係一個我哋係我哋想見嘅日常啦，即 係 冇病毒啊，即係唔係話喺呢一個嘅。啊！新型肺炎之下的一个变咗新常态的日常啦。 嗯， 好咁啊，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路路畅通， 路路畅通 都 呢段时间希望搵多啲啦，第日都搵多啲啦。 哦，好，成你贵言啦吓， 虽然唔系好知你想点， 系啦， 但系请你回去吧。 好啊， 冇啦啦， 去啦， 摇头摆尾咁，唔知做乜嘢喺度。 好，我哋有阿 O 喺电话旁边啊。 系。早晨， 早晨， 小 马，早 晨，早晨，听众，好啦，嗰句咧，揾多啲令我咧立即 sharp 醒起上嚟啊！哇，系咪揾得唔够多咧？我即刻喺度谂紧自己啊吓，咁啊 ，Sammy 嗰一句都系一个提醒嚟嘅，咁啊，但系今日咧天气麻麻地噃，系啊， 系，系啊，所以咧就都系时候咧要同大家咧望一望，究竟有几麻麻地咧？ 系啦，咁啊，今日咧啊，依然系有啲毛毛雨啦。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啊，唔算太高啦，咁样。咁啊，应该今日都会继续落雨 feel 嘅。咁啊，详细就交俾你哋啦。不过见到今日咧，好多朋友都因为少少毛毛雨咧，全部都系唔担遮嘅。咁但系咧就揸住把遮嘅。 系，我揸住唔担啊，好有型咁样啊， 借俾人啊嘛，谂住。 我反喂，我问阿 O 咧，你路面上面有冇见到咧？啲学生。生哥咧翻学啦，咁但系有父母嘅陪伴住啊， 有啊，好多都 系啊，我今朝都系啊，出门嘅时候咧，净见到咧喺屋苑附近咧，系通常都系咧爸爸妈妈，即系较为年青嗰啲啦，咁啊带住个学生啦，即系佢嘅仔女啦，咁就准备等车啊，我谂等校巴嗰啲，然之后咧好悉心照料啦，系你见到两个大人咧就喺一个小朋友身上咧摸嚟摸去，喐嚟喐去，即系帮佢又扣呢度又绑嗰度咁样嗰啲咧， 又拉下啲书包， 但系嗰个细路咧就好自在。咁样唔知即系又好似有点不在乎咁样，唔知 好似皇上有两个兵， 系啊系啊， 少爷兵咁样， 系啊，即系皇帝仔皇帝女咧，就系呢啲啦吓。 系，所以话啲父母都辛苦啊，点解咧？好似打咗份工咁样， 净打多咗份啦。不过佢哋打得好开心，我知。 当然啦。 咁啊好啦，咁啊 O 唔该晒你啦，我哋要睇下详尽嘅天气预测啦，小白。 好，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啊吓，咁啊真系正如阿 O 所讲啊，出边嘅天气咧都好似阴晴不定啊，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噶。初时咧就叫做初时西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啊大概30度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咧都系稍凉嘅，咁啊日间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啊吓，咁啊明天稍后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都会增多噶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雷暴警告咧都喺度，咁啊暂时就去到7:30啦。 系早上7:30， 系啦，睇下一阵间啊会唔会有啲咩改变啊吓。 好。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终于都见翻大壮咪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arbie 啊，真系零距离咯呢次。 系啊，可以睇得好清楚你今日嘅衣着打扮添啊！ 啊，多谢。其实咧，更正就唔系零距离，有社交距离嘅，唔好误导啲听众。 我哋真系有1.5米距离喎，而家 呢个咁传统嘅录音室。睇啲層次都知道，大家要坐得好遠距離咧。 係啊，嗱，頭先係講嘅衣着打扮啊，平時見大壯咪咧，有時都會有唔同嘅形象出現嘅。咁有時悠閒啲啦，有時啊西裝骨骨咁樣啦。但係我知道咧，喺你嘅專業嗰度咧，更加係有啲標準嘅衣着打扮嘅喎。 我當然啦，上庭有啲制服噶嘛， 係咪真係叫制服㗎？ 平時你咁你啊，即係和尚都有道疊袈裟啦，係嘛？平時見啲咩电视剧啊、电影咁样，好多时一讲到话大律师咧，梗系谂起啲假发啊、袍嗰啲嘢啦， 系标志性噶嘛，呢啲系 系咯，所以早前有啲人提及啊，即系有冇三权分立，咁我计下条数，咦都用咗咁多年啦，系咪迟啲唔使用咧？真系可能悭翻啲噶， 唔使惊大楼咯。 大樓呢樣嘢咧都幾擔心嘅，咁一般人咧就留意到就話啊有假髮啦，有袍啦，咁其實 Barbie 有冇留意咧嗰啲衣著上面咧都仲有其他嘢 嘅 喎？ 都有留意嘅，不過咧就一路咧除咗話頭先啊大壯咪喺咪後講解咗之前咧，我一路以為係佢本身嗰件恤衫係包埋曬嗰啲嘅 details 嘅。 哦，咁咧就啱一半嘅。我哋如果人留意，真係一個唔知係咪叫做標準啲嘅衣裝啦、一個大律師要出庭嘅話咧，當然有個假髮咧，嗰、那個 wig 咧，咁啊著緊件袍咧，咁啊叫做嗰件更啦。咁查實咧，你會見到佢就唔係打呔噶嘛，佢、就唔係好似平時著到西裝咁啊， 係白雪雪噶嘛，應該 係啦。咁有兩條 布條咁嘅樣揼下揼下咧，咁嘅樣嚇，咁啊叫做 band 嘅嚇， 嗯， 兩條，咁啊另外咧，其實嗰個 band 咧都仲要係跨喺咧一個嶺嗰處， 嗯， 咁你見到咧就係嗰個嶺咧尖尖地有兩隻角仔嘅，係，啊咁嗰只佢哋叫做 wing collar， 即係好似有對翼咁嘅嶺咧咁，咁，嗯，如果相對比較傳統啲咧，就係，是，好多時啲大律師上庭咧，嗰件有 wing collar 嘅恤衫咧，咁如果你話好似啲人結婚啊咁，有時候見啲新郎咪著咗件尖領嘅恤衫嘅， 係啊， 或者去睇什麼音樂會咧，著曬特斯圖咁嘅樣咧，啊個指揮啊、演奏家啊啲，其實都係著嗰只咁嘅衫嘅。咁但問題就係，佢一心一意嗰晚咧就著咗嗰套咁嘅恤衫咧，就為嗰個宴會嘅。 係啊。 咁但係大律師著咗嗰個 wing collar 嘅衫去咗法庭之後咧，咁就唔係話預期佢即係可以周街走噶嘛。 嗯。 啊，因為咁咧就係，是，傳統嚟講咧就唔啱數嘅，唔禮貌的。 算唔算藐視法庭 嘅？咁啊，未必知道嘅。不過就當然啦，有好多同業先進咧就好喜歡咧，即係話啊冇戴 wig 啊冇著袍，不過淨係著住有個 wing collar 有個咁嘅。bands 咧就唔知咪即係好睇啲啦咁樣啊。咁，如果師傅教落咧就話咧，去法庭咧就要著到西裝。咁， 嗯， 啊，離開法庭咧都係著西裝嘅。係咁咁點算咧？係咪帶件恤衫去換咧？ 都冇話唔得嘅。 咁係冇話唔得嘅。不過有人發明咗咧，有啲叫 tunic shirt 嘅嘢。 係。 咁係乜東西咧？就係，是，嗰件恤衫咧就冇領嘅。 嗯。 咁有時候見到有啲有啲咁嘅時裝咧都有啲設計就話啊，係佢好低領或者係圓領啫，冇領嘅恤衫噶，類似啦。不過多樣嘢咧，就係，是，個恤衫嘅領咧前後咧都有個小洞嘅。 嗯， 做乜咧？就俾你放兩粒好似釘咁嘅樣，嗰啲叫 studs 啊。係啊，咁啊擺咗落去之後咧，個作用就係跟住咧有個所謂可以除嘅領咧， 嗯， 就可以掛落去啦。 哦，即系可以换领喎， 啊。系啊，系好似人咁啊，换得噶。咁所以咧，上庭嗰阵时咧，就喺呢个 tunic shirt 上面咧，有两粒 studs 咧，就挂住咗一个所谓 detachable， 即系可以拆除嘅衣领。 嗯。 啊，咁先咧去庭啊，用个 wing collar 啦。 系，有几多款呢啲衣领咧？咁 啊，咁啊，讲款啊多啦。因为咧，如果你睇翻啲旧底啲嘅嗰啲咁嘅时代啊， 嗯， 嗰啲咁嘅外国剧、英国剧咧。你会见到嗰啲人咧，即系叫地主啊、阿 my lord 嗰啲咧，嗰啲领可以好高嘅， 嗯， 几寸咁嘅样啊，咁啊又着到好似特斯图咁嘅。咁， 嗯， 时代转变咧，就即使系 wing collar 啲领咧都短咗嘅。 系 咁啊，上而家上庭咧，好多时就系短身嗰啲嚟嘅。 嗯， 不过离开法庭咧就唔可以咁样尖住周围行嘅。 嗯， 咁啊换翻个咧，平时我哋见到西装嘅领啦，即 系 向下笃 嗰啲恤衫领，就咁反翻落嚟嗰啲。 系啦，咁啊又系可以扣翻上去嘅。 哦， 啊咁变咗咧又要拆又要除。咁就又係傳統啦，師傅教落咧，嗱呢啲咁嘅更衣動作咧， 嗯， 就唔可以走咗去法庭度做嘅。 嚇，啊，即係換條領都唔得？ 唔禮貌噶嘛，你知呢啲百幾年前啊嘛，講句嘢都唔同噶嘛，啲説 講嘢都要細聲啲噶嘛， 啲宮廷説話噶嘛，咁， 嗯， 所以你要另外揾個房間。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啲法院咧、法庭咧出邊有個所謂 robing room 咧，就俾啲大律師更衣嘅地方嚟噶啦。啊，不過講開咧，真係好多都唔係。走去嗰度換衫噶啦，而家咁啊！另外裏邊啲 locker 咧，就以前係好矜貴嘅。 嗯， 啊，你話想去到各大法院攞到個 locker 咧，可能仲矜貴過咧啲人揾啲骨灰庵啊！ 嚇，唔係啩？ 而家應該，而家應該改善。不過由於人微言輕咧，就一直都冇試過使用。哎呀，唔好講呢啲。咁啊，翻轉頭咧就變咗嗱，既然有咁多樣。架生啦嚇，咁變咗阿師傅咧就話：嗱，你出去停之前咧，數一數四樣嘢。 哦，有四個法寶。 係啦，第一個就 wig 呢個假髮啦， 嗯， 啊咁跟住件袍嗰件更咧。 係，第三樣係咪條領咧？ 係啦，咁佢嗰個 collar 嚇，咁然後咧就嗰條 band 啦。嗱，講開又講咧，咁啊呢啲嘢咧就好似頭先阿 Barbie 講咧，就係，是，白曬曬噶嘛，白色噶嘛。光鮮噶嘛， 系啊， 咁你著一次嚟啫，咁啊著得多咧，著得耐咧，要換咧， 開始變黃黃地啦， 系啦，仲會巢嘅添。咁， 嗯， 傳統咧又係，咁其實咧係揾啲 starch 嗰啲叫澱粉， 嗯， 啊，啊咁啊漿嘅，咁啊今時今日就冇乜人去買啲恤衫，唔係免漿燙啊嘛，咁， 嗯， 但係傳統咧以前就冇啲咁 靚嘅質地嘅嘢嘅，咁、真係呢要浸落嗰啲咁嘅 starch 嗰處咧，一次兩次三次咧，浸到佢硬曬嘅。但用得耐咧，佢就會偏軟噶啦。咁、要去揾啲適洗呢啲衫褲鞋襪啊，即係嘅地方咧，先至可以有得處理嘅。 係 啊，咁你有時候留意一下嗰啲紅葉先進咧，有冇注意整理衣裝咧？望下條 band 都知噶啦，唔好望我嗰條。 咁你經驗多啲咧，所以就特別靚啲啦。你嗰條啊， 你估啲人講話啲假髮咩？因為個假髮咧，我諗好多文章都有講過噶啦、就因為如果係新速速嗰陣時咧，即係令到反光噶嘛，嗰啲唔知馬毛啊咩毛咁嘅樣。咁但係用得耐咧，就真係會變到咧。就好似啲俾煙熏過咁嘅色嘅，尤其是你見到咧，即係啲有啲比較年紀真係年事高啲嘅，啲洋人嘅大律師咧，佢哋戴嗰個假髮，唔知係咪第一手佢自己買嘅咧，真係一睇落都知道頗有古董嘅味道，咁、就變咗係新嘅假髮，有啲人話諗咩方法嚟等佢整得比較。即係舊啲啊，睇落去可能令到人哋覺得自己資深啲咧。嚇、唔知係咪有人試過啊？不如拎去啊啲汽車後邊個死氣喉嗰度噴下 咧。哇！可能唔係淨係黃黃地咁簡單喎，係黑喎。 咁啊，要睇下嗰隻車嚇、用油用得好唔好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要記住咧，攞住四樣嘢，咁擺喺邊咧？咁啊，又係啦啊！根據翻啲英式嘅傳統咧，有個布袋嘅喎。咁、那個布袋咧，得兩隻色揀嘅， 係 第一講清楚冇黃色嘅，不過有藍色， 係啊，同埋有咩色咧？仲有 一個就紅色嘅、都符合而家嘅要求啊。 係，但係有黃色字咯，我見到有啲款式。 係佢哋叫金色嘅、哦，即係賣俾你嗰個就話金線嚟嘅。咁啊藍色袋又代表乜嘢咧？就係、如果你啱啱係進身嚇大律師咧，你就可以用藍色。咁但係如果你係唔知咪叫晉升到呢個係資深大律師啊，或者以前係御用大律師咧，咁就係用紅色嘅布袋啦。 咁呢個所謂嘅晉升係點樣晉升法咧？ 就當你有上下嘅年資啦，咁、你就才幹高啦，咁嘅時候咧就可以申請。咁平均嚟講咧，就係、每年咧都有一次機會嘅。咁有好多人都係去申請啦，咁又睇下。即係由首席大法官最後拍板啊，咁啊當然就諮詢咗各界啦，咁啊所以每年咧都會見到差唔多係年初嘅時間，就會有啲資深大律師啊，即係去晉升嘅儀式啦，咁啊有民事啊，有刑事啊，咁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啲衣著，又同咧一般大律師有啲出入嘅。 咁我想問一下大眾咩一個題外話，咁如果上庭嘅時候咧，真係帶漏一樣咁點算啊？ 帶漏嘢咧就絕對唔係新鮮事啦、甚至無咧有人試過去到法庭咧，先發覺咧西裝帶漏咗件外套，咁啊淨係得件恤衫，咁啊唯有同法庭去嚇、請個安， 有冇得借㗎？ 借咧係有嘅、譬如係你要撞啱咧，就係、另外嗰位大律師唔使用喎、譬如咁啱咧，啱另外有位大律師，咁佢啊做完咗件案件啦，咁佢啊走得噶啦，咁問題咧就係佢又願意借俾你， 即係佢本人願意借俾你啫，就同法庭無關噶啦。 係啦，咁你自己又願意同佢借，你知啦。雖然我哋而家。那個所謂 hygienic condition 啊，呢啲 pandemic 呢啲啊，你知道啦。咁而家就係疫情啫。咁冇疫情之外，你都會留意一下啲健康噶嘛。人哋擔心你，你就唔知使唔使擔心人哋。一於自己啊，出門之前整個 checklist。睇清楚啦， 系啦，都系要记清楚，要带齐啲乜嘢啦。如果唔系就大件事啦。另外，我相信近来咧，仲有一样嘢你唔带咧，都冇得你入去噶啦。 哦，就系啦，多咗个口罩啦。咁所以咧，数嚟数去啊，成日好似漏咗样嘢咁。带齐四样，原来记住第五样，因为而家法院楼下咧守卫森严啊。如果冇咗个口罩咧。咁、那、嗰個保安員咧就好禮貌咁講俾你聽，先生可唔可以戴翻個口罩咧？咁樣啊，不過當然啦，你係如果係冇口罩嘅，你由停車場行去法院嗰段路，都分分鐘惹上麻煩啦。 係咯， 總之啊，守法同埋保護自己健康啦。 好啦，今朝早講住咁多先啦，唔該曬大壯咪， 唔該 Barbie， 晨光大學，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好啦，唔该晒大壮咪同埋芭比啊吓，咁啊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8啦，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可以同听众望一望。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嘅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另外一版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初时啊，天文台都特别提我哋啊，西部地区雨势咧就可能会较大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0度啦吓。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暂时雷暴警告都仲喺度，黐咗喺我哋嘅屏幕上边。但就快就7:30啦。 系啊，我都仲喺度噶，小白。 系啊，你喺度啊，凡儿，我知道啊。 我喺度等紧你，当我 B B 咁样，会系点搞嘅咧？ 改下你啊。 咁、哦、好啊，你讲埋佢啊，跟住。 系啊，而家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话：搞单边主义同霸权必失人心。习近平话：疫情放大咗全球治理体系中嘅问题，各方应该思考点样完善，而唔系推倒重来，另搞一套。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系、是、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系、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嘅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不主张脱欧，从不想称霸称王。但中国亦都唔会坐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发展空间受损，会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比利时政府放宽防疫措施，由下个月1日起取消户外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咁虽然确诊个案上升，政府改为采取较宽松但长期的防疫策略。首相维尔梅斯表示，民众应该学习同病毒共存，并警告切勿全面放松基本的社交距离规定。维尔梅斯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表示，病毒仍然存在，但生活必须以适当方式继续下去，因此有些措施将放宽，而其他措施将会保留。他说不用强制民众在所有地方都戴口罩，只是需要局限在密闭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购物区。另外，有病征而最终病毒检测呈阴性的人，强制隔离期将由14日缩短至7日。回到本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欢迎马道立重申本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则。他呼吁各方克制，强调如果要批评法官是需要理据，否则会影响外界对本港法治的观感。国际社会可能认为一些政治力量正尝试改变香港司法制度，从而影响司法独立。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明亨说，近来对司法机关的批评是史无前例和有系统地攻击。他相信司法机关是意识到长期并有系统地批评针对某几位法官，是对本港法治有很大影响，亦对法庭构成很大压力。公务员事务局说，正就安排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咨询主要公务员团体建议，考虑职方意见之后再决定具体的落实安排，敲定执行细节之后作出公布。局方回复查询时重申，当在任政府作出政策和行动决定之后，公务员不论个人意见，必须全心全力支持

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7:39嘅时间啦，嚟到晨光第一线嘅今朝 spot 到你，咁啊，有排完老小白之外，仲有阿 O 都喺度。 系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恭喜晒 咩啊？ 阿仙奴赢波啊！ 系、哦、啊，阿仙奴赢波，但系我今日咧想讲呢一个咧，都好似你开麦一样咁有力量啊吓！咁啊，讲紧咧就系、是、伊巴谦莫域， 佢梗系啦， 系啊，喂，两场出场，两场都有入波、啊， 我突然间谂到用老二嚟坚。 系 啱唔啱形容佢啊？ 真系啊，讲得好啱啊吓！咁我都想讲，系啊，即系有阵时年纪越大咧，就越嚟越成熟啦。但系成熟咧，都有一种魅力喺度。我今时今日真系好中意睇伊巴谦莫域踢波啊！ 嗯， 你都知道，我又唔系嗰啲身材。 系， 唉，其实咧， 我都唔系咯，佢几高啊？差两米高啊！ 嗰、那个叫做无败嗰个对象咧，唔应该系伊巴谦莫域嘅。以我呢啲咁嘅矮细嘅球员嚟讲啦， 应该美斯系嘛？即系你 话系啦咁样。但系就近排唔好用尼马做偶像字啊，因为尼马一身矮，一阵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啊吓。咁啊， 衰猪嚟 嘅。系啦，伊巴 fit 爆啦，咁啊今晚咧都有呢个欧霸杯嘅外围赛，意甲嘅 AC 米兰咧就主场迎战挪超嘅。即系挪威超联嘅球队啦，就系波道基林特啊吓，咁啊，米兰咧开季两场咧轻松赢波，老将咧伊巴谦莫域报章都系咁写啊吓，状态大勇，连续两场都有入波啊吓，咁你点估到伊巴谦莫域今时今日去到AC 米兰，你以为佢都系即系波三即系？ 系啊系啊系啊， 大家买 谂住佢都系花樽咁啊，最重要嘅时候俾佢踢两脚咁， 系啦， 唔系， 系啦， 由头踢到尾， 真系好霹雳啊！ 你知唔知伊巴仲讲咗句说话系咩啊？ 系， 我而家咁嘅年纪入两粒，如果我后生嘅时候入四粒啊， 系啊，可能真系吓，好厉害，好厉害，咁啊，即系绝对睇 AC 米兰嚟讲系一。長享受啦，咁、你可能會話：喂，羅超嗰隊得唔得㗎？咁佢絕對得，羅超嘅榜首嚟嘅呢個波道基林特咁樣啦，咁啊同埋北歐嘅球隊相對踢法都硬朗啲嘅，佢頂籠唔入波嘅啫，係咁喺後場攔截你啊、鏟你啊、守和你咧。 不過伊巴唔驚啊，伊巴本身係北歐人嚟啦。 係啊，不過我自己就驚可能有機會受傷咯，所以都鏡住踢啊。頭先都講啦，入波還入波，踢得好還踢得好。 係啊係啊， 受傷 佢有陣時都有，有陣時有啲傷。伤咧都麻烦，不过佢啲伤咧通常都系自己练习嘅时候拉衬， 系啊， 系咪？ 睇下佢哋可唔可以踢场好波出嚟啦？ 唔使惊嘅 ，AC 米兰啊有伊巴，唔使俾人冚两巴啊！ 系啊，咁AC 啊吓，咁两点半啊，深夜两点半啊开波啦，咁啊3:00咧就有呢个咧欧超杯啊，咁但系呢啲都系意气之争嚟噶啦，拜仁就对西维尔啦，咁啊拜仁当然想啊攻陷西维尔啦，即系。欧洲冠军球会杯对欧霸杯嘅叫做两边嘅对决咁样。 不过西维尔又唔系一定一面倒输嘅，我觉得点都会有啲反扑嘅机会。但系系咪即系叫做用嗰啲稳手突击？因为对住拜仁通常都系稳手突击噶，系咪都系用呢招咧？ 冇得斗攻，因为人哋太强悍啊嘛。嗰个三叉戟，即系譬如讲紧利云道夫斯基啊、托马士梅拿呢啲太劲抽啦，即系入波能力太强。 送波又靓咧，托马士梅拿。 咁同埋西维尔。就通常都是踢西维尔杯叻啦，即欧霸杯叻啦，咁啊可能呢个就未必是佢杯茶啦。头先咧都有少少啊引子咧讲咗呢一个尼马嘅事件，咁啊详细同大家讲多少少啦。咁啊早前咧法甲啦、巴黎圣日耳门啦、PSG 啊对马赛咧就演变成啊冲突啊吓，咁啊最后咧五张红牌，即系球场 一场入边五张， 系咯几夸张吓。尼马啊投诉啦，俾后卫啦，马赛方面嘅后卫啊。艾华路苏比朗咧就种族歧视，咁啊赛会介入啊吓，咁啊调查之中嘅，咁啊发现咧被歧视嘅尼马咧，亦都曾经用辱华嘅语句咧闹一位日本嘅球员啊，就系酒井宏树，咁但系佢。即係始終可能尼馬就覺得所有亞洲人嘅面孔都係中國人咁樣，咁佢就用咗法語講一啲辱華嘅語句咁樣啦，跟住。 酒井宏樹都呆咗。因为佢都可能听 佢心谂我系日本人， 我系日本人嚟，系啊， 真系阴公啊！ 咁样吓，咁啊，西班牙嘅媒体报道咧，尼马当日咧就向呢个酒井宏樹咧就辱骂，咁啊，根据毒唇专家嘅解读咧，就系用辱华嘅字句，就系大概系即系唔系咁好啦，即系闹中国嘅意思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引嚟轩然大波啊！首先咧，酒井宏樹就讲啦，话喂，我唔系中国人嚟嘅，你闹错咗。但系咧呢一个咧连环辱骂对手嘅事件咧，尼马有机会停赛二十场咁样吓。根据呢啲个西班牙嘅阿斯报咧，就一份报章嚟嘅咁样吓。咁啊，如果尼马咧罪成嘅话咧，两项嘅指控咧将会啊各罚停赛十场嘅，总共要场。要坐咧二十场嘅波监，随时咧要等到下年咧二月啊情人节嘅时候先可以复出咁样。 哇！佢又贵又冇得落场，咪好唔抵？ 系啊，真系好大成数咁， 百俾人工而家。 有阵时觉得呢啲球员咧都系太年轻啊。头先讲伊巴咧就越踢越成熟啦。系啊，当然你话喂伊巴唔系啊，后生 伊巴后生都好火噶， 好火啊佢真系。 系啊，佢都天残脚，佢都穿心腿噶咁样。嗯，系。我都記得呢啲畫面， 係啊，咁但係啊，依家尼馬係後生仔啊，即係按耐唔住火頭啊，講呢啲咁嘅侮辱對手嘅言論，咁就唔好啦。咁啊，即係大好嘅新手，咁有二十場要坐冷板，你話幾咁差咧？咁啊，坐冷板有陣時咧就係叫做主動坐嘅，咁呢啲就係辱華事件就係主動坐啦。有陣時咧就被動坐嘅，咁講緊就係即係新冠肺炎啦。轉個角度講埋 NBA 方面啦，咁 NBA 咧繼續打緊 payoff 嘅，但係咧當我哋睇緊今年嘅 payoff 嘅。时候已经 plan 紧下季的 NBA 咧，或者有机会延期去到下年先开幕，咁样即系2021年先开幕啊！咁 NBA 嘅总裁咧，阿东斯华咧就表示啊，球季咧可能啊进一步延迟去到明年一月先揭幕啦。NBA 嘅赛程咧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啦，联盟原先希望咧喺12月1号咧重新开始球季嘅，之后咧又指咧会押后赛程去到圣诞节嗰度啦，咁啊。但是呢、這个阿当斯华呢就在 CNN 的一个研讨会上面承认呢，其实呢个可能性都不高的、即是今年进行的话、即是如果你说最理想最理想最正的话呢，都是在2021年1月先展开这样。因为当中呢都有疫情的影响啦，同埋有更加多不同的考量啦，这样即是譬如说使不使避开其他不同的联赛啊开幕啊，他们要褪后啦，这样NBA 押后赛季咧，赛季可能咧会去到明年嘅七月展开，咁啊有机会点样咧？同东京奥运撞期啦，咁样，咁、所以咧部分咧美国男子篮球队嘅成员咧就无法出赛啦。咁啊，梦幻队究竟下年东京奥运，即系如果真系如期举行嘅话咧，咁究竟能唔能够继续？ 一系举行，一系就冇噶啦， 唔系我真系 东京奥运就一定唔会再延迟噶啦，呢、這个全世界都公认咗。 其实我就好想去举行嘅， 系个个都想噶啦。 系不过你疫情啊，真系冇人想啦。咁啊，梦幻队我都想佢 full team 可以出场啦。咁但系依家梦幻队有机会下年七月咧东京奥运嘅时候咧不再梦幻啊，呢、這个都有咁嘅机会噶。 哦，咁啊，但系讲开第二样嘢啦，嗱呢个咧虽然都系体育新闻啊，不过咧又从另一个角度咧就觉得似系花边多啲喎。点解咁讲咧？咁喺日本嘅 J League 嗰度啦，又有一个纪录啦。 哦， 呢、這个纪录咧就系、是。射手三浦之良， 哦，系啊，三浦之良好似踢翻横滨啊，系咪啊？ 嗱，一阵再讲啊。佢咧就以53岁六个月28天，成为咗咧即系日职联啊，即系 J League 啊史上最老上阵嘅球员。 啊，劲！ 咁啊，赛后之后咧都获得咧日职联嘅主席咧，咁啊去到即系亲自去到祝贺佢啦。好啦，佢而家就喺 FC 横滨啊。咁啊，其中一个咧。即係最特別嘅賣點係咩咧？佢有3名嘅老將，好啦，3名嘅老將一齊正選披甲，好啦，除咗咧三浦之良之外啦，仲有42歲，好多人都認識中村俊夫， 係中村俊夫， 咁啊曾經踢過 歐洲 啦，係啦，蘇格蘭又有啦，係咪西班牙又有啦，仲有39歲嘅後衛松井大輔，哇！這些呢啲咧 係。 即係令到我哋睇到就係原來一隊球隊啊，佢有老將咧都一樣可以踢得好， 真係啊！ 呢樣嘢即係正如頭先我哋所講，即係 越老越可愛啊，係嘛？ 係 老而嚟堅啊！用翻 以前不嬲啲人都係話到，喂，如果嗰個球員咧開始年紀大嘅時候咧，係咪要諗下譬如長居後備席啊嗰樣嘢？其實佢哋全部都可以。 上陣㗎喎，反而喺嗰、那個即係領隊嘅策略上面呢，如果改變到啊，遷就返呢啲咁有經驗嘅老將呢、嗯、可以為球隊帶嚟一啲新嘅氣象，又唔出奇喎。 正啊，睇波可以睇到三浦紫陽好似搭緊時光機去返我哋僆仔嘅時間。 中村俊輔其實我自己本身我個人嚟講我都好鍾意啊，即係而家就鍾意香川真司啦，之前嘅上一代十號呢就中村俊輔其實我自己都好欣賞佢啊，咁但係都研究下啦， 有機會睇下 J-League 係啦，呢啲嘅老將到底食咩我都好想知啊。时间7:51，揾嚟呢一位日本女歌手，佢嘅名字叫做爱妙，歌曲系叫做棉花糖啊！哦，其实我哋香港啲歌手咧，可以整翻第二只叫棉花鸡都得嘅，有得唔得？ 系咪饮早茶嗰啲棉花鸡啊？ 系啊系啊， 都几好噶，我都 like 噶，我食棉花鸡咧，中意食佢里边嗰嚿 诶鱼头，我中意食鱼头。 我哋细个就开始叫嗰嚿海绵， 哦系啊。 好似海绵咁嘅东西啊，个鱼头系， 啜晒啲汁喺度都 系 啦， 嗰嚿鸡就唔食嘅。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喂，咁啊，讲开咧，即系饮早茶咧，喺呢一个钟数咧，我唔知道有几多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是喜欢饮早茶，会在这个时候呢饮紧早茶吓，咁啊会唔会令你联想到呢能够呢有咁样嘅时间啦吓，喺早上呢咁早起身呢然之后去饮早茶嘅，会唔会都系长者为多呢、 哦、我细个呢就试过真系五点几六点起身就冲过去嗰啲酒楼呢啱啱个闸一升上去就跑入去。八个靓位就俾屋企人转头过嚟饮茶噶。 哇，喺你有呢铺人 系啊，好神心噶，细个嗰阵时 系咪觉得自己好有贡献啊？ 系 啊， 直头啦，但系入到去嘅时候见到好多人坐咗喺度咯， 已经 唔知点解个集 咁咪就系因为你唔够早咯。 系啦、 啊，好啦。咁對於長者嚟講咧，除咗話係早起身啊，會去晨運啊，飲早茶之外咧，咁其實咧，亦都好多長者咧，哥哥姐姐咧就好新潮嘅。譬如咧，好似喺呢個日本方面咧都有，日本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沖繩嗰度，就有一對嘅麻孫， 嗱，呢一对阿嫲同阿孙咧，哇，其实唔系三代，系四代。 哦，四代。 因为咧嗰个嫲嫲咧系太嫲嚟噶啦。 哇！ 咁而个孙女咧就变咗系佢嘅曾孙女。 系。 系啦，咁啊讲紧咧系一对咧咁样嘅关系嘅嫲孙啦。 嗯。 咁咧就阿嫲咧呢位太嫲咧就88岁啦，叫做咧我如古幽。系啦， 叫乜我如古幽啊？ 系啊，叫我如古幽啊！ 特别喎， 你都觉得特别 系啊？ 我以为唔识日本文化， 我谂紧佢系姓姓乜嘢啊？即系呢个我都 古幽咯，唔系咩？ 我如古幽，姓系我如定系我？我唔知噶，呢个好 咁啊！讲埋佢个曾孙女， 好啊， 得5岁嘅啫，叫小桃子， 系 啦。咁咧点解要介绍呢两位人物咧？因为佢哋两位咧就喺呢个网路上边咧好受欢迎啊。 嗯， 佢哋咧开设咗喺去年5月开设咗咧一个佢哋嘅叫视像嘅频道啦。咁咧就叫做小桃子和优的频道。 哦， 系啦。咁咧嗰、那个英文咧就咁嘅。系咪？Momokatsu， 哦 ，Momokatsu， 系啦 ，Momokatsu， 嗯 ，a channel 咁样， 哦， 有兴趣可以 search 下，搜寻一下嚟睇， 好啊好啊， 咁咧就话佢两个咧就经常拍片，咁咧就将自己嘅日常生活啦，嚟到同大家分享啦，咁由于咧呢、這个88岁嘅太嫲咧，佢咧表情好丰富，而且咧亦都咧就好活泼嘅。虽然系一位88岁嘅老人家，好活泼。咁至于5岁嘅小孙女啊，呢、這个曾孙女啊，小桃子就更加系可爱啦，系咪？咁啊，同埋佢啲表情啊、反应啊，又不做作咁样咧，咁啊天真无邪，就成为咗咧好多人咧都会系 follow 嚟睇佢哋呢一个短片嘅一啲粉丝啦。咁就话咧，佢哋至今咧已经拍咗超过300条嘅短片，播放咧达到咧系11万次， 哇，都几好喎、 啊！11万次咁，咁唔知当初有几多系佢自己揿翻嚟睇啦， 咪多劲有谱啦，自己揿嘅话 很难说，但系咧就真系咧，好多啲网友咧睇完之后都会俾 like 啊，同埋咧。是有 comment 嘅，即係有一啲讚賞嘅評論，咁所以先至呢引起咗媒體嘅關注呢、 啊、 就報道。 賣點就係嗰個表情啊，佢哋嗰啲。 嗱，佢嘅賣點係點樣呢？佢哋首先喺內容上面300多条短片呢，喺內容呢佢都係比較廣泛一啲嘅，譬如點呢？嗱，佢有一啲短片係介紹咧沖繩嘅食物同埋沖繩嘅傳統文化。 哦， 有陣時咧，佢哋就會咧係介紹咧，就係譬如話一啲開箱嘅事情，譬如可能佢哋買咗一啲可能網購咗一啲嘢，然之後咧就孫女同埋阿太嫲咧一齊開箱，睇下係啲咩嚟嘅。又或者有陣時阿孫女阿曾孫女咧就收到啲禮物，收到啲玩具，咁未拆嘅，咁我哋一齊嚟而家拆一拆嚟睇下點樣玩咁樣。咁咧就自然当中咧会想象得到咧嗰个曾孙女啦，小桃子一定系会好雀跃啊，可能又手舞足蹈啊。咁啊太嫲咧又亦都唔吝啬佢嘅可爱一面嘅、 啊， 咁佢有阵时咧会一齐咧打扮成为，譬如系一啲卡通人物。即係好似 cosplay 嗰啲， 咁啊太嫲咧又會咧著埋嗰啲衫啦，然之後扮到細路咁樣一齊跳舞啊，咁 都幾得意喎。 係啦，咁啊好彩啦，太嫲咧本身咧佢嗰個嘅外形相貌咧都係圓碌碌嘅，即係少少圓碌碌啦，個頭髮咧就係即係灰白色咁樣啦，咁咧就都係幾有趣嘅一個，即係有啲福相咯，阿太嫲。咁你先見到佢咧又喺度扮小朋友跳舞啊，你會覺得可愛，如果唔係你真係想嘔啊。 係啊， 呢個係即係如果一個老人家扮可愛係幾難頂嘅其實，但係好彩賦予喺呢一位阿太嫲身上咧。佢個外形咧就討好，咁啊 OK 啦，咁，咁啊，所以咧都幾吸引到大家嘅注意。嗱，咁啊，日本方面沖繩就有呢一對咁樣嘅麻孫啦， 係啊， 咁啊做咗呢個網紅咯，咁啊會唔會啟發到可能喺香港本土都有好多好精靈嘅長者嫲嫲太嫲或者係爺爺係嘛？太爷系咪叫太爷？ 太公啊！ 太公咁呢一类咧，同啲孙仔孙女都可以试下组合成为一个新嘅网红都得噶噃。啊，如果有个曾孙女好似小桃子咁乖巧，就梗系好啦。 不过如果好似佢咁咧，都唔错，有一个咁嘅孙女，佢都系曾，不过佢系曾乐彤。 未来不记恨。 嗱，本来咧我系想播啊曾乐彤嘅《天空之门》嘅，咁当然啦，香港电台嘅 DJ 咧系个个都系冇手尾嘅，十居其九，咁所以咧就乱咁放。但我都好欣赏呢一首新歌嘅，系陈柏宇嘅《感情这回事》。 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和低洼。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 呢度嘅时间就系嚟到早上嘅7:59，我哋而家先听8:00嘅新闻简报先啦。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欢迎马道立重申本港司法工作的重要原则。他呼吁各方克制，强调如果要批评法官是需要理据，否则会影响外界对本港法治的观感。国际社会可能认为一些政治力量正尝试改变香港的司法制度，从而影响司法独立。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说，近来对司法机关的批评是史无前例和有系统地攻击。他相信司法机关意识到长期并有系统地批评针对某几位法官，对本港法治很大影响，亦对法庭构成很大压力。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95点，跌151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861，瑞士法郎8.397，澳元5.482，加元5.791，新西兰元5.077，欧元9.0408，每百元对港元7.3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16美元，卖出1,858.73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亦有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5毫米雨量，大屿山和屯门的雨量更加超过1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退出。七行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排到过了南昌站。 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排到去大榄上车，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郑秀文事隔17年再同蔡卓妍合作，对佢嘅感觉系 佢嘅言谈啦，或者举止都大过女咗好多。做戏当然有好大嘅进步啦，因为上次嘅恋上你的床同今次嘅呢个剧情片，即系系两个好自然不同嘅角色噶。我觉得阿 sa 驾驭得好好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蝶迪斯二台院线。 成功领袖分享管理哲学与成功秘诀，电视节目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本周嘉宾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我不会觉得我是乜嘢都识晒，每一位同事都有一啲嘢教到我嘅。事关如果当有一日你再唔觉得有嘢系需要学习嘅话咧，你个人真系会好闷好闷。 与 CEO 对话，壮志高飞。星期日下昼5点，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真系跳晒舞噶嘛，8:09啦，朱海婷都翻嚟啦。 早晨，彭仔，早晨啊 ，O 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系早晨， 早晨，早晨。 好啊，咁啊，今朝嘅早上系咪可以跳晒舞咁咧吓？ 都跳舞啊！我尤其是系代表家长讲下嘢。哎呀， 真 系头 几 日翻学咧，有啲小朋友好自动自觉啦，就 OK。有啲未习惯早起身，真系咧好似喺佢隔篱跳舞咁打锣打鼓。 哦、 起身啦、 啊！我仲系猛震到跳舞啊，扎扎跳啊， 唔同嘅舞蹈听下点。大家怎樣跳？ 喂，昨天看新聞片段看到學生尤其是那些K3 的學生回學，他們有一個飲水角新出的、即因為只可以在一個 corner 位置才可以飲水，而且飲水要除下口罩包住他然後洗手樣。 哇，真的有了程序啊。 是啊，搞成分鐘才飲到一次水，但是呢老師都說學生真的很乖，沒有發脾氣，沒有生氣、樣 真的好聽話，乖孩子就好了、可能也都會因為這麼多重手續咧，先可以飲一啖水咧， 水 會唔會少咗去洗手間啊？ 可能係、可能有啲咁嘅機會。 同埋洗手間又要咧，即以前可能幾個入去啊嘛，而家又要分人數限制，又可能會耐咗啦。 咁啊，真係各有變化啦，真係 各有千秋啊，只能夠 好咁啊，睇下今日嘅天氣狀況會唔會都配合到大家啦嚇，翻工翻學 啦。今日就比琴日咧多咗啲雲啊，大致多雲啊，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0度嘅，稍後咧局部地區会有雷暴，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啦，听日早上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明日稍后同埋周末咧，又系会咧呢个期间都系会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就系28度，相对湿度咧就85%嘅。 系咁啊，天文台今个礼拜头已经开始咧就提住我哋咧，星期五早上咧系会较凉噶，咁样稍凉啊， 系 稍凉咁样。我一路就喺度等紧， 我都 听日有几凉。 听讲你都已经 你啲外套攞定出嚟啦， 但 可以着。 我都好好有一个疑问，有个疑问啊，好稍凉，有几凉啊？ 我哋 ready 啦，你嚟啦。 系咯，好咁啊，睇埋呢一个通胜先吓。今日咧就农历嘅八月初八，今天咧都有好多事情都适宜咁话，譬如系嫁娶啦。啊！呢、這個祭祀啦，仲有咧係做衫啊，即係裁衣啊，哎立世都系、哦、女世个世、哦，点 解个女世翻嚟先咯？ 咁唔怪之得，唔怪之得嫁娶都适宜啦，立世都适宜啦，系嘛？会亲友今日都适宜嘅。咁、至于话有咩忌啊？仪晒啦、安葬啦、入宅啦呢啲咧，同埋作灶啊、灶头嘅灶啊，就话今日咧就未必咁适宜咁讲。咁呢啲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啦。诶、冇提到呢个开市交。交易嗰啲嘢， 唔好提添啊！ 唔好提添 啊！ 使唔使咁样避开晒啊？ 系，唔会啦。琴日美股啊，麻麻地啊，即系跌百几点啊。 应该话，诶，唔好我哋讲啊，跟住揾埋财金大人一齐讲啊。 啱。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啦！星期四嘅早上，早晨 ，Hadi。 早晨、啊， 系请呢位朋友出嚟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啦，早晨 ，Hadi， 嗰晨哥听住啦，好。 系啊，同大家咧先睇下美股先啦，美股真系几差、啊，琴日道指咧跌525点啊，跌领跌嘅咧就系 Apple 啦，同埋科技股啊都一齐跌啊，纳指啊跌299点啊，今日系咪有机会咧都令到港股啊吓啊又要再下沉咧咁样？ 美股先啦，不如讲咁啊嗱，咁样嘅。北美洲的投資者呢，他們不是說單純，不過他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紅線的，就是說如果一個指數由高位，即是最高那一點，即是當然 intraday high， 即是當日的最高點、即是歷史新高那一點回落來是超過 10% 的話，技術上呢就進入了這個所謂的中期的調整的一個的階段的了。即係話唔係咁快可以彈翻上去咯，唔係咁快上得翻之前嗰啲高位㗎啦。咁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咧，其實就已經進入咗呢個水平。咁而咧呢、這個 S&P 500指數，即係標準普爾500指數咧，就距離呢一點咧就相當之近㗎啦。即係基本上都唔係爭好遠。咁即係有啲咩意味咧？即係意味住好可能咧美國股市，尤其是一啲所謂啲科技類啊、FANG 啊，我哋成日都即係好耳熟能詳，成日都會講嗰啲股份咧，可能就已經出現咗呢個狀態啦。當然，其實如果純粹講佢哋啲即係權重股，即係尤其是講緊納指裏面啲權重股啦，咁其實就已經有好多隻都出現咗呢個狀態啦。當然，佢哋都升得好急嘅，唔好忘記，即係純粹講啲指數嚟作比較啦。譬如話你話S&P 500指數。過去呢段時間的而且確曾經有一個位置呢，有一點呢都已經係超越咗即係今年年初嗰啲高位嘅，納指亦都呢好明顯地超越咗，咁道指就冇嘅，道指未破到位嘅，咁所以呢即係短線呢美股就已經進入咗呢個狀態。當然我諗即係從政治嘅情況考量啦，企業嘅盈利表現考量啦，同埋即係投資者都有段時間都亢奮，譬如話即係當 Apple 又拆細咗啊，跟住大家都好亢奮啊，咁呢段時間已經係成為咗過去咧。咁有某程度上，我都覺得即係美股個中期調整可能真係未完咯，尤其是啲科技類股份。咁當然呢、這個氣氛會唔會大氣到嚟香港咧？譬如話你話阿里啊。都是美股嚟噶嘛，咁同埋其他啲即係 第二上市啲股份啊，喂，咁其實有好多都已經潛咗喺百姓中國，咁一路潛住水嘅，基本上都冇浮過浮喺水面嘅。咁甚至乎我哋日前見到明顯地嘅氣氛轉變，就係話一啲萬人空巷、超額認購倍數過千倍嗰啲新股都潛水嘅第一日。咁其實成個市場氣氛都已經話俾大家聽係。明顯地已經有個即係轉變啊，所以我都會相信，即係呢個情況可能會有機會延續，甚至乎好可能都會即係帶到埋嚟香港咯。即係我哋見到相關嗰啲即係新經經濟類嘅股份都可能會有呢個狀態咯。 好啦，外圍嘅水流我哋都繼續好被動咁去望啦。咁我睇翻啲又係微觀啲嘅嘢，因為咧我哋成日。其实九月一开始大家就会找一些嘅关于十一黄金周啊，或者内地在十一黄金周前前后后会掀起的话题嘅。今个礼拜我哋就想睇下咧内地嘅体育用品股，但系因为我哋睇到内地方面都提出了一个叫内循环的即系战略，希望真系很努力靠呢个内需拉动翻经济，咁亦都不断优化翻，譬如一些体育相关的产业啊，有一个新的就是叫吓十四五相关的规划出台噶嘛。咁見到其實習主席咧近日都出席一啲關於教育啊、文化、體育等等嘅一啲座談咧，都講到咧，咦呢個十四五嘅時代經濟發展係好重要喎，點樣可以拉動翻我哋話內地體育產業嗰個升級啊、轉型啊、關鍵期咧？咁啊，講下呢個宏觀先，跟住我哋再抽兩隻嘅體育用品股研究一下。 好，咁講體育股先啦，因為咧即係頭先我都講啦，美股又明顯回啦，咁但係咧有個別又做得好啲，譬如好似 Nike 咁樣。如果你話真係講啲體育用品股，講頭先提及過嗰個品牌啦嚇，佢哋第一季嘅業績都比預期係好嘅。當然點解會好呢？其實除咗你話喂數碼化嘅渠道銷售呢，其中我諗內地市場嘅表現呢都即係有個幾好嘅增長呢，都係其中一個關鍵嚟嘅。咁當然啦，你話由而家好快啦，十一黃金週啦，咁你再數落去有啲咩呢？喂，仲有雙十一喎， 係啊， 一一一，係啊，單身節、買嘢節、網購節， 而家都唔理噶啦， 單身咩身都去買嘢噶啦， 係啦，都係瘋狂咁去買嘢。同你啲朋友，所以Heidi 啱嘅，你即係直情係講咗一個而家喺呢一刻咧，可能係相對地比較有概念，同埋個股價表現會比較好嘅。 其實我哋淨係自身去睇下自己啊，即係喺呢個疫情當中，我哋未知內地方面最貼地嘅情況，起碼我哋自己香港嘅朋友，喂，我買嘢真係你有冇買過一件或者起碼兩件、三件同體育相關嘅用品咧？喺呢個疫情，我就真係買多咗。得嘅咧，你由你啲好型嘅西裝，會唔會都買下啲運動鞋？因為要行山啊嘛，係 咪啊？會唔會多咗啊？ 直情咧要即係再講多啲咧，又要懶係嗰啲即係潮流大人上身啦。因為咧，即係最近我睇過一個一啲大型嘅奢侈品品牌作嘅一啲研究嘅報告，佢哋講咧呢個係原來全球未來大趨勢，就即係話以後咧女士可能會買少咗高踭鞋，男士咧會少著咗西裝，即係唔會好似 suit 裏面 Harvey Specter 嗰啲咁樣著到咁型。點解咧？因為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啊 ，work from home 咧係唔使著咁多斗領高踭鞋嘅。我唔知道Heidi 會唔會都買少咗高踭鞋， 真係 當然即係係啦。所以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大趨勢啦，即係話大家呢可能啲 casual wear 啊，啲體育服啊，即係一啲直情係真係做運動嗰啲衫會買多咗，一啲即係傳統比較係即係執得正啲 semi formal 嗰啲衫會買少啲，咁呢個係個大趨勢喎。所以呢我諗各大牌子其實都係咁樣，會見到啲一線嘅奢侈品牌呢其實都出咗好多運動衫，即係唔好理佢啲波鞋嘅跑唔跑到步啊，有啲呢曾經出到好鬼大隻咁樣，其實係跑唔到步。 爹哋少少啊，嗰啲叫做 嗰啲我嚟增，嗰啲我嚟增高多啲嚇。 啊 ，O 一樣係潮人啦，我都明白噶啦，所以咧即係講波鞋就呢樣啊，最你係最熟悉嘅咁，但係點講都好，我諗呢個好肯定係大趨勢咯。咁所以如果你話純粹講喂體育用品股得唔得啊？喂安踏，譬如話旗下都有啲都叫做即係國際性品牌啦 ，Fila 啦咁樣，或者李寧亦都都好咗好多喎，佢哋嗰個庫存啊，或者近期嚟講定位，咁安踏就即係點高稱先嘅，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即係如果純粹講你話哇，而家即係個市好似 即係麻麻地，跟住外圍經濟又好似曳曳地咁，咁內地啲體育用品股係其中一個，我都會覺得係比較即相對地直播率高啲，或者安全程度高啲嘅。 同埋我哋成日都話喺內地方面，尤其是你揀個別嘅板塊咧，有政策扶持嘅，總係咧有啲即係有利嘅因素噶嘛。咁呢個就大家就係順勢而行嘅一個選擇啦嚇。 嗯， 係 啊， 絕對嚇。 Dicky 今日講下呢一個題目啦，咁啊電池啊大失所望，講緊就係呢個 Tesla 啦，咁啊出嚟咧以為夠電池好勁好勁，點不知咧麻麻地。连他们的掌舵人都看淡，看到这个 Tesla 的股价呢现价位呢比比亚迪和比吉利的这些新能源车相约甚至更低，是不是短期内、美股达人都不要沾手指，因为你知道今年大家都很喜欢投入美股市场，但是都跌势都挺急，而且未喘稳，是不是、你觉得都是拉低一些股价，因为其实 Tesla 之前、配股都很多散股民以至在啲讨论区啊，香港最著名的讨论区都话：喂，边个上咗车，跟住咧，哇，蚀到入狱咁样，咁啊，系咪因为唔识操作咧，定还是呢只股份都真系大家要避免下咧？交俾 Dicky 深入啲讲多少少啦，今日 好，我都曾经持有过，咁当然就即系走得太早啦。不过而家望落去咧。都見得到佢股價由高位回過落嚟嘅幅度都相當之驚人，越嚟越接近我走嗰啲位置，唔係幸災樂禍，不過我真係覺得 Tesla 個市值真係已經超越咗大氣層啊，即係已經進入咗去呢一個外太空噶啦。到而家就算由高位都跌咗接近都兩成七噶啦，即係接近三成噶啦。而家都仲係3540多美金嘅市值，咩概念呢？咪一間 Tesla 可能係七八間寶馬，咁所以我真係覺得貴嘅。咁但係你話喂點解股價又跌咁多咧？啱啱呢一日，咁阿 O 就講咗重點就係、是，本來佢諗住就係有個新嘅技術，即係一個即係電池嘅技術。咁其實點咧就可以將佢嘅車嗰個生產成本咧係大幅咁撳低嘅。即係本來係有個咁嘅憧憬，咁但係而家咧呢、這個憧憬係有少少落空咗嘅。咁同埋就即係話。架車是好，但是問題是如果你說不是可以再進一步很大規模地增加那個產量，那就都是那句啦、我覺得聰明的消費者我會買他的車，我就未必會買他的股票啦現在這個價所以就即始終都是貴咯，但是、可能大家會見到、就算香港的比亞迪都同樣如是嘅，即係哇，百一蚊本來嗰兩頭先過埋啦，超越曬啦，但係跟住明顯地掉頭就回落，所以就算你話香港啲即係所謂新能源嘅股份咧、我諗即係喺香港即係講啲車嘅新能源股份啦、我都覺得有少少。有少少高處不勝寒啦、即係可能佢哋都有啲明顯嘅回吐。咁當然再長遠啲，可能又會再炒過。不過即係短線呢一陣就即係冇辦法啦。即係 Tesla 都好明顯地超越咗一個所謂中期調整添啦，因為佢高位跌落嚟咧已經超過咗兩成有多啦。即係502.49係佢你拆細咗喎，仲要係計埋下。咁而家367.幾，咁其實都回嘅幅度都幾多，但係可能都未完咯。我覺得嚇。 咁所以咧，即係散股民就要小心啦，之前有獲利咧，可以先行食户啦，即係德基之前講過嗰啲股份啊，應該都有啲升勢嘅，咁啊，先賺咗錢先咯，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冇持有嘅，唔該，我 O 同埋 Hadi， 好，唔該曬， 聽日再傾，拜拜， 拜 拜， 我係阿 O。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神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听讲你哋公司最近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聘请年轻人喎。 是啊，我们公司透过展翅青见计划向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在职培训的工作机会，让他们可以掌握更多工作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累积到工作经验和增加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那和直接请人有什么不同啊？ 我们透过计划成功聘请青年人并提供在职培训的话，可以向计划申领在职培训津贴，为期6至12个月， 津贴金额是每个学员薪酬的一半。由今个月开始，津贴上限还调升到5000元，都不错的。 又好似真系几好喎、 啊！系啊，透过计划聘用青年人，可以帮到佢哋投入职场世界之余，又可以帮公司物色同埋培育生力军，配合公司发展。 睇嚟我哋公司都可以考虑下参加、啊。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60秒。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哇！啲小朋友有冇唱生日歌你听啊，小白？ 啊有喎、啊，系啊，全世界静晒就等佢唱咯。 真系 系啊，有啊， 唱两个， 小小白唱 一个，另外嗰个边识唱啊？岁几？ 拍住手咁样， 咁咪当系咯，嗬？ 系噶啦， 有啊，一两声拍下手就当算啦，嗰、那个 好冷淡啊，你都 好啦。今日高数鹏爷讲一个奸人啊， 咩事啊？ 奸人。奸二位 哦，咁啊唔系冇冇理由直系用个奸嚟去形容噶， 因为佢系姓奸啊嘛。 哦，系咩？ 系啊，佢系姓奸，叫做二位啊嘛，即系日本新嘅第99任嘅首相叫奸二位啊嘛。 哦，就系啦，佢个姓就唔系两个， 佢唔系两个字嘅咧，系啦。金城武系姓咩啊？ 金城。 是 哎 呀哇 我 不敢出声 其实因为 你好少不出声 其实因为你这样问呢就会特别留意 好考一下你白元浩姓什么 是啦 白咯 是啊姓白咯 是我都几乎想叫他太太和白元太太 但是日本真的有姓的白元 是臭 元 啲衣物有关嘅， 系啊，白原来真系姓嚟噶吓，日本。好啦， 不过阿小白唔系姓白， 系啦，我系姓白噶吓。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第99任嘅新上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啦。咁佢之前咧就日本嘅内阁官房长官啦。咁佢咧就啱啱转令和嘅时候咧，记唔记得有个大叔咧就系拎住个令和嘅纸牌，就宣布啊，我哋改年号啦，改元号叫做咧就系令和咁样。 就系佢啊，当年 就系、是前两年啫，就系呢一个菅义伟。 啊，系佢负责拎嗰个牌出嚟。 佢负责，因为咧佢系 啊， 因为佢哋跟嗰个嘅职责岗位咧去到做。咁佢嗰阵时内阁官房长官就系负责呢个职位嘅、 哦。 好啦，咁佢而家就做埋呢一个日本首相啦。无论系叫佢做令和大叔又好，或者叫佢首相都好啦。咁啊，而家咧由于佢做埋呢个日本首相嘅关系咧，所有有关佢嘅产品咧。吓喺日本嘅叫做拍卖市场咧， 系、 啊、好多人买，同埋标价突然之间 升 高， 升价一倍。 你话攞咗佢个乜头嚟做啲商品就话啫啦，系拍卖佢嘅嘢， 拍卖佢嘅嘢，例如系啲乜嘢咧？佢当时咧就拎住个报纸，举住令和嗰、那个嗰份报纸，即系嗰个招牌啊，跟住嗰份报纸都有人拎佢拍卖。 唔系， 仲有咩咧？佢写过嘅书啦， 系 卖到咧就系成十几万 yen 一本嘅，同、埋一个好特别就系佢以前曾经做过职。务嘅一啲佢以前嘅卡片， 好 人拎翻出嚟卖啊！ 咁都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说搞单边主义和霸权必失人心。习近平说疫情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问题，各方应该思考怎样完善，而不是推倒重来另搞一套。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不主张脱欧，从不想称王称霸，但中国亦都唔会坐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发展空间受损。 会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计，大部分美国民众最迟可以在明年7月之前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福奇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的时候说，接种工作预料将持续几个月。他又说，即使疫情面世，即使疫苗面世，亦都不会情况一夜间改变，民众亦可能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防范受感染。联邦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一个听证会说，预计到明年三月底或四月将有大约7亿剂疫苗可用，足够3亿5千万人接种。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超过690万人受感染，20万1千多人死亡。法国的新型肺炎疫情进一步反弹，星期三新增超过13000宗确诊病例，政府宣布新一轮防疫措施。第二大城市马赛的餐厅和酒吧星期六起停业，巴黎等城市限制聚会人数。卫生部长维兰说，现时全国每10万居民已经有大约95名的感染者，而重症患者占住院病人的比例再次增加，今个星期住院患者人数比上星期增加1倍。马赛和瓜德罗普省的疫情最严重，将实施严格限制措施，餐厅和酒吧必须从星期六起完全关闭，未能遵守防疫规定的公共场所亦都将会关闭。巴黎、里昂、尼斯等大城市公共场所聚会人数将限制在10人以内，酒吧和咖啡店需要在晚上10点前结束营业，大型活动被禁止。俄罗斯一艘小型反潜舰在穿越丹麦附近的海峡的时候和一艘货船相撞，俄方表示波罗的海舰队一艘反潜舰当地星期三清晨穿越丹麦附近的海峡时，因为能见度较低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的冷藏货船相撞，事故未造成俄军舰员受伤，但反潜舰船身是撞出一个窿，反潜舰正依靠本身动力驶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一个城市，舰队已经对事故展开调查。另据报道，货船上冇人伤亡，冇漏油，亦都冇入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132点，跌2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1，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8，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6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8.43美元，卖出1859.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喺观景台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观景台。咁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嗰一段咧，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西侧，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喺东港中心，西行就喺丽景湾。咁而东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 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挤塞，车龙在飞鹅山道。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龙尾海丽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车多，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现在排到去环宇海湾，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天富海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时间嚟到啦，星期四嘅朝早8: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喺呢个时候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阿 Heidi 朱海婷同埋小白白元浩，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吓，咁啊。內容方面呢，就喺港文呢就见到有呢一段嘅报道啊，话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就持续缓和，咁寻日呢就係第九日本地感染增幅呢呈单位数㗎，咁係录得呢两宗，就同早前个案相关嘅本地病例以及一宗呢係输入个案嘅。港府寻日公布呢就延长现有限聚令等等嘅社交距离措施7日，去到呢就下个礼拜四。但係当日开始呢就部分公众娱乐场所，例如係康文署场地等等，可以恢复有现场观众嘅表演啦，即係10月1号开始啦。咁有业界对于当局嘅决定呢係表示欢迎嘅，并且透露疫情由年初爆发至今已经取消大约30场的演出，损失成本呢至少是200万至到是300万元的。不过酒吧恢复现场表演就仍然遥遥无期，咁业界就坦言呢是感到失望的。 咁啊，寻日三宗新增嘅病例啦，分别就有一宗系英国输入同埋两宗嘅本地个案嘅。咁而嗰两宗本地个案咧，都系同早前嘅个案相关，包括咧就系居住喺红磡啊福联新楼 A 座嘅64岁妇人，以及咧就系前日由屯门医院公布嘅一宗4岁男童初步确诊个案。咁累计嘅病例咧喺香港已经系增加去到咧5049宗，另外有一宗咧系疑似个案嚟嘅。咁啊，讲到啲恢复嘅状况当中咧，就全港中小学以及幼稚园咧，寻日开始就首阶段恢复面授课堂，中小学一年班同埋呢个五年班以及系六年班，仲有系幼稚园高班就率先咧翻到学校嗰度上课啦。咁有中学喺大门嗰度咧设置咗体温探测仪啊，并且咧就为翻到学校嘅学生啊送上咩咧维他命丸、哦，就提升咧身体嘅抗疫力，唔知系咪有 sponsor 咧？ 跟住啦，另外咧都为咗增加社交距离咧，校方就将学生上楼、落楼个方向咧分流啊，哦，即系分翻呢边上嗰边落咁啦吓。小食部咧亦都封闭部分嘅座椅，又即日咧就为中一学生咧就系拍摄呢个即影即有嘅相片，就作为开学留念啊！呢、這个有新意，即 系 少咗啲嘢。 主题公园啊，呢个套路 系咪 啊？ 参考咗未定啊？好，呢个嚟自今日咧《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呢样嘢，大家都可能会关注下。咁啊，嚟自咧《明报》方面嘅港文啦，就系百佳3200万元现金券抽奖。咁啊，消委会就话非直接咧就系纾民困。有份獲批保就業計劃的兩大超市集團百佳和惠康就按政府的要求為顧客提供優惠，其中百佳前日就宣布了向弱勢社群派發4000万元的現金券之外，昨天也宣布將會預備3200万元的現金券，市民就可以透過網上或者電話登記，提供手機號碼和身份證頭4个字就是參加抽獎的。但消委會就表示以網上抽獎的形式發放現金券一般的消费者就会视为碰碰运气的举措，并非直接纾解民困的方法。好啦，至于刚才说参加抽奖的市民呢就不需要消费的，只是需要透过上网和电话登记就可以了。至于说抽奖要提供的顾客的资料譬如是电话啦、身份证号码都是会是单次用途，抽奖活动之后就会立即销毁的了。另外啦，头先咪讲有4000万嘅现金券派发俾弱势社群嘅，嗱呢啲咧就系会透过咧就系20个嘅社福机构咧就系会派发呢啲现金券噶，咁预计咧现金券10月初就会印好，10月内咧就会派到有关人士嘅手上。好啦，另外嘅超市惠康又点做咧吓？嗱，前日咧佢就提出咗维持300件货品冻价嘅方案，消委会就期望啦佢哋尽早公布方案嘅详情啊，建议咧将产品嘅冻价水平咧就系定于过去一段时间的最低优惠的，而措施涵盖的货品呢亦都需要以消费者常买啦以及金额较大的生活必需品为主，确保消费者呢是获得最大的得益的、大家希望都可以帮到我们在消费上面啦一些东 西，去做一下功课先看看哪样才是最实际先。 没错， 会不会近期会是大量贵一些的、例如消毒、清洁用品 那些会用多一些、可买多一些 要贵一些的东西， 米啊那些都希望 会 便宜、 都是米粮油那些， 是啊是啊都计划好，跟住咧就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旅游业方面啦，本港嘅旅游业啊，形容一潭死水啊，咁啊，整个行业咧停摆接近9个月，多个嘅旅游业工会寻日就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咧就递交请愿信，要求政府实施第三轮旅游业抗疫基金嘅时候，咁啊改变咧就上一轮申请对从业员不公平嘅情况，并且延长发放资助至到6个月，真正落实咧就支援啊从业员啦吓。咁啊，另外澳门方面又点样呢？仅仅一条资格的澳门疫情就已经受控了，寻日开始全面恢复办理内地居民去到澳门的旅游签注，包括就是个人以及就团队的旅游，当地旅游名胜大三巴寻日就仍然仲未见到就是昔日人头涌涌热闹的情况，只是得零星的游客拍照留念，手信店的人流亦都不算多的，有广东旅客就说到酒店的价格便宜，决定就 就去澳门玩三日，买奶粉等等嘅日用品。亦都有访港嘅常客就指出啊，而家冇办法咧去香港旅游，咁啊索性咧就喺澳门嗰度玩几日咁讲。咁啊，虽然寻日咧就叫做情况未如好似以前咁样啦，咁但系内地嘅网上旅游平台数据咧就指出啦，澳门嘅旅游产品啊搜索量啦，以及咧就前日开始啊，见到呢一个嘅数据方面咧就大幅飙升接近五倍。好啦，揾澳门啊，搜寻澳门中高级酒店预订方面咧就大增五成添。咁啊，预计十一长假期啊，一定咧就会将澳门成为咗疫情底下一个旅游点嘅高峰期嘅一个关键位置啊！好啦，当地旅游业界都预计啊，十一长假期主要嘅客源咧都应该会系广东省嘅。咁啊，估计平日啊，每一日旅客会大升三倍至到咧就系三万人次，每日三万人次啊！希望咧香港同埋澳门可以尽快恢复翻咧正常往来，咁啊同一时间咧增长翻两地嘅旅客，咁啊最好啦吓。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噶。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咧《苹果日报》嘅港文啦。咁啊，另一个咧就同呢个疫情关唔关事咧吓？咁啊就咁睇落嘅，其实系一个嘅社会嘅题目啊，多于一个嘅即系疫情嘅新闻啊。咁啊，因为讲紧咧要申请游行，就喺呢个十月一号，内文就讲到咧十二名啊香港青年就喺呢个中国咧。是被羁押接近四个星期了，即使民间社会对事件是表示极大关注，但两地政府依然就无视人民诉求，甚至就封锁被捕人的消息。民间人权阵线昨日就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要求就在10月1号是举办这个大游行，促请中方释放12位香港青年。而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就讲到明就话，成功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机会渺茫，但为了那12位的香港人能够尽快获释，并且就向政权表达关注，所有方法都要一试。咁话咁十月一号咧，亦都系当局决定会否正式逮捕十二人嘅期限。咁一直协助家属嘅人士咧，就希望市民系参与表态，认为维持关注十二位香港人嘅热度咧，对于呢一件事咧系极大嘅帮助嚟嘅。咁讲，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天咧系《苹果日报》嘅港文报道啦。 《星岛日报》方面嘅头条就系政府咧收回迪士尼二期扩建地嘅，毗邻香港迪士尼乐园嘅竹篙湾60公顷嘅用地啦。嗱，原定咧就预留作为迪士尼第二期扩建之用，由政府同埋华特迪士尼公司合营嘅香港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咧就拥有一个优先嘅认购权嘅。为期是20年，在今日就到期了，本来就是延长最多是10年的。不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天就宣布，考虑到现时的经济状况，不会延长认购这个的认购权的有效期，认为应该专注在其他现在是进行的跨年的扩建计划的。那华特迪士尼公司就表示极度失望，有大律师就指出，政府作出相关的决定之后，意味政府可以重新规划该用地，日后出售的时候就要同其他的政府地一样，是需要是招标出售的。不过由于该地现时是有高度限制，预料政府就是会在短期内兴建过渡性房屋，最多是可建这个4000伙的。好啦，睇翻呢份咧，本身喺2000年签订嘅认购权嘅契约先，嗱就系咧本身就系由政府同埋华特迪士尼公司合营嘅，头先讲过啦，国际主题公园系有限公司系拥有嘅，嗱有关嘅地价咧系以1999年嘅价格计算嘅28亿1200万元为基础，并且咧就系因应99至到咧认购期间嘅通胀啊，按呢个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就系调整嘅，嗱迪士尼乐园咧多年一。直 對二期咧係嘅用地係表示有興趣，但係都只聞樓梯響。之前嘅擴建啊，同埋酒店咧，都係喺現址嘅一期裏邊咧就發展咗噶。好啦，咁而第二期講翻呢幅用地啦，其實咧就唔佢個契約當中係寫明咧不能興建房屋、商業同埋酒店等設施嘅，而所建嘅建築物咧亦都唔可以高過20米。咁所以咧，按照現時啊有關竹篙灣用地被政府徵用為呢一個嘅檢疫中心，提供2000个单位嚟到去預計啦。業界就覺得啦，呢幅地咧睇嚟都會喺短期之內就係要嚟興建過渡性房屋，去舒緩基層房屋嘅需求嘅。哇！咁會喺原先迪士尼二期嘅地方， 唔得起咗樓，起咗樓之後，係咯，哇！咁咪當正自己入住咗皇宮咯。 咁同埋咧，又高度限制都係會係低密度嘅 style。 哦，係喎， 係啊，好多公主會出現啊， 有嗰啲叫做咩煙花表演嘅時候，咪成日都有煙花咯， 係 哦、究竟好定唔好價？ 系咯，可能嫌佢嘈咧，系咪？ 有阵味嘅，放完之 后系、哦。好，唔该晒 Hedy， 再睇下嚟自呢个文汇报嘅报道啊，吓，讲到咧就系新入职公务员啊声明嘅问题啦。咁啊，骆文亦都讲到咧，特区政府咧要为香港嘅公务员引入啊宣誓以及咧就签署嘅声明，以便咧清晰确立公务员队伍拥护基本法以及咧就效忠香港特区嘅立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前日同多個嘅工會代表會面啦，聽取佢哋對有關措施嘅意見。咁啊，有與會者尋日咧就透露，咁啊，局方將會喺下個月嘅中旬公布咧就係新入職公務員簽署聲明嘅文件安排。咁啊，拒絕簽署者將不獲聘用。咁啊，現職公務員咧就尚未有簽署嘅時間表。咁但係較高或者較為敏感嘅職級公務員嘅朋友咧就會優先安排咁講。 哦啊點解唔出兩樣呢？即係一就係嗱嗰啲新入職嗰啲要簽呢、這、一個。 宣誓嗰啲系声明嗰啲、 啊啊，我以为会有另外一条队就系、是、嗱，边个想想快啲签嘅？喂，如果有我第一个签啊， 系、 啊，即系斗快签，签咗好似有，喂，写翻喺我 report 度，唔该， 提议下佢哋啊。好，咁佢哋都话到啊，嗱，日后获晋升嘅较高级职级啦，以及咧就系一啲嘅职级较为敏感嘅公务员，例如纪律部队啊、政务主任啊、新闻主任啊、律政人员都会系首要咧，就系宣誓嘅人员嚟嘅。咁啊，华联会会长啊，利葵燕咧，寻日啊就引述聂德权咧喺会上就表示啊，根据基本法第99条以及香港国安法第6条，咁啊就任公职者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宣誓拥护基本法以及效忠特区噶。嗱，佢建议聂德权咧就向公务员清楚解释宣誓时候嘅一啲法律嘅依据，并且咧就讲解当中嘅一啲灰色地带，包括若果不配合咧，會否違法啦？同時不分高低要求全體公務員履行噶，令到大家信服並且明白宣誓嘅必要性。好啦，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就認為當局應該列明不簽文件嘅罰則。否則公務員就會可能有不同的藉口去推搪，也都指出現時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會員就對宣誓有疑慮，但是相信只要當局能夠就提供一些清晰的內容以及就指引的話，再加入一些譬如有新入職公務員推行了的一些模式作為參考的話，相信現職的公務員就會比較上是容易接受這樣說的。以上來自文匯報方面的報導。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嚟自近排全城热烈讨论嘅一套新戏啊 ，Christopher Nolan 执导嘅《天能 Tennis》入边咧，揾到呢一首主题作品啊 ，Travis Scott《The Plan》。 I done went back in my cell, felt like hell. Fuck, I risked it, pace yourself. How you living? Know you thrilling off a cement. How I got my stripes and pennies back and out in the street. Boy, this wild, let it be. Rage is out, gotta eat. Not a vibe, but away with the sound. By the way, counting down by the days to myself. Know that you get with the moves. I'm drunk off the juice. No, I'm drunk. I be smooth and I lose it. Yeah, 正如电影的导演话斋，一套戏明明不紧要，只要 enjoy 嗰一个过程，因为非常之紧张刺激啊！好多嘅谜团喺电影当中，连主角个名系咩都未知啊！呢、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10位 ，Travis Scott《The Pla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强度已经去到星河名居。另外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口快线都是有意外的，都是塞，龙尾就过了锦上路港铁站少少。咁就是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口快线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的交通意外清了场啦，咁而家去西贡方向都仲系有少少慢车。另外，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对开都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太子道东啦，去旺角方向同埋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都系挤塞噶啦。龙尾已经去到御港湾，咁就系亚街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影响啦。而家太子道东去旺角同埋去土瓜湾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御港湾。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而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来回入口都是有车龙的。咁先讲港岛入口啦，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是车多的，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少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慢车，龙尾海丽村。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宝达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打豪敦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大厦一段就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而家龙尾去到三圣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都长嘅，排到去天富海湾。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预路面湿滑，小心驾驶。最后提多次大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慢线有意外，系非常之塞嘅，龙尾星河名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财子 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啊，9:07，今日咧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睇翻隔晚美股咧，哇，跌咗成525点，讲紧就系道指啦。咁一啲科技股都领跌，无论系 Tesla 同埋苹果公司咧，都要跌跌跌跌跌。咁啊，今日系咪咧？令到港股嘅科技股咧都冇乜运行啊？俾你分析一下啦， OK， 咁而家你睇翻隔晚美股，咁就見到即係收市，即係之前都開始就倒跌啦，直都倒跌得越嚟越急嘅。咁見到個道指同埋個納指都跌得相對比較厲害嘅。咁基本上我就覺得，如果你睇翻尋晚咁發生過咩事，咁就都係鮑威爾就係話個美國個經濟即係如果要復甦，都仲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啦。咁即係。呢、这個就導致市場即係、就是、對於譬如疫情啊，或者你話個經濟復甦嘅擔憂又再加劇。 咁你話香港嚟講，咁今日嚟講，我都覺得應該會跟跌，但係就應該唔會話跟到咁足嘅。即係因為你其實你話港股嚟講，咁尋日就見到都牛皮住啦，咁即係過去兩日都係啦。咁亦都見到就係話，其實港股其實而家跌到就嚟即係23,000+，咁我哋就覺得其實都相對嚟講個股值都係比較平，咁亦都我就覺得都係一個低位嚟嘅。咁即係就即係你話下跌，即係再大跌嘅幅度，我就覺得有限嘅。咁但係總體嚟講，我哋覺得今日都可能要跟，即係呢初初我都覺得係可能要跟跌翻少少。咁到到晏晝，即係或者後今日後期啲就睇下美股，即係譬如話期貨嗰邊有冇反彈，咁就即係再定。 咁今日咧，散股问啊，亦都系听众朋友张太啊，问只咧270粤海投资，咁就14蚊有货嘅，咁啊现价位咧12.7到啦，咁啊问下 Kevin 应该点去操作啦？ 系，咁如果你睇翻粤海投资，咁我就觉得你话近期嚟讲个市都系相对跌啦，咁你话其实咁你话粤海都跟住跌，咁我觉得都系正常嘅，但系个幅度就唔算话特别厉害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话睇翻粤海本身自己，咁我觉得你话作一个中长线嘅投资，我觉得都 OK， 因为讲真佢个水即系水嗰边个业务其实个增长我哋觉得都会有，但系就当然系唔会话真系特别快。咁你話其他業務，即係譬如話發貨啊，咁嗰啲，我哋覺得你話隨住即係內地個經濟復甦，我覺得都會好翻少少嘅。咁如果你話除中線啲，我譬如我哋覺得睇翻上15-16，我覺得都係 OK 嘅。但係即係咁，但係咧，即係始終呢啲譬如你話綜合性企業，咁就應該個升幅，即係跌又跌得唔會好勁，但係升就升得都唔會話真係特別快嘅，即係。相對你話其他啲板塊嚟講，咁我就覺得你話而家就算，即係而家你講14蚊跌到12.幾，咁我就覺得都仲可以接受嘅。咁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持貨，即係有持貨能力嘅，咁我就覺得你話揸多耐少少，咁我覺得都係可以，即係應該翻到上去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Kevin， 拜拜。 OK， 拜拜。 早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继续晨光第一线，时间嚟到早上嘅9:12啦，直播室咧就继续有阿 O 响树啦， 早晨啦，朋友， 有阿 Heidi 朱海婷， 早晨， 咁亦都有我彭仔响树嘅。今日嘅天气状况咧，亦都要同大家咧再讲下啦。不如请阿 Heidi 啊， 好好啊，都系大致多云吓，有几阵骤雨噶，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0度，稍后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啦，明日早上大家都谂紧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日稍后去到周末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咧，会骤雨增多。而家啦，暂时都系28度嘅，相对湿度83%。 系啦，咁呢一轮抗疫情况底下啦，好多朋友都注重咗健康啦，都做咗好多运动啊，比平常嚟讲反而做。做 多咗啊！真系啊， 系啦。咁但系咧，有啲运动咧都有分强度不同嘅，有啲咧就运动量要好大嘅。 系咪所有都可以屋企自己对住个电视去做咧？吓， 系咪一个人就可以玩得到嘅咧？有啲咧运动又你话佢一个人又得，你话佢冇 partner 又好似唔可以冇 partner 喎，系咪啊？咁样譬如我知道今日咧。 跟住落嚟啊 ，O 咧要介绍呢项运动咧，又同生意有关添。 拳击运动啊，讲紧就系、是、 高量嘅运动啊。 系啊，喂，问下 Heidi 同埋彭爷啊，趁有多啲时间。喂，你哋有冇试过打拳啊？泰拳又好，西洋拳又好，即系减肥嘅意思又好 ，training 又好咧。 泰拳有试过，系啊，咁啊，但系都系即系个台型嘅，梗系唔够啦。不过你话咧，都即系出到汗，同埋咧，其实持之以恒系真系 keep 到 fit。 但系阿 Heidi 参与嗰次系纯粹系好奇啊，定系真系想当做运动？ 其实都系好奇多，因为吓好多好多嘅消耗性嘅运动可以选择嘅。但如果可以见到佢或者系佢亲身指教今日个嘉宾咧，我又会去多啲。 嗱，我咧鹏仔都试过打泰拳嘅，咁我嗰次咧就系因为工作。 哦，因为工作啊， 茶油影相啊， 我记得啦，佢哋咯，电台嗰啲 promotion 啊，我记得啦， 拍条片将我啲丑相咧全部暴露喺人前。 我想睇翻 啲角度好靓仔噶，好型仔噶， 应该。仲有留底咩？ 有 啊嘛，边个够胆啊？ 阿鹏仔 出嚟啊！我同你死过啊！ 所以都系留底嘅而家。 好惊嗰次真系打晕啊！真系，真系会晕啊！ 你觉得好唔好玩咧？但系调翻转 系好玩， 系 好玩在咧，因为佢其实系几多 detail 嚟嘅。嗱，譬如佢扎嗰只手喺度布啦， 好型嘅。扎嘅时候已经系握拉上噶啦。 仲有男仔咧，仲有一个，其实系有个头顶有一个装饰。是有啲儀式嘅嘢嘅，咁佢有啲儀式嘢，你覺得成件事咧，好似咧認真得嚟咧，又好吸引咯， 係幾有趣啊嚇！今日 今日呢個嘉賓咧，反而我咧就唔喺體育嘅活動見過佢，我係喺一啲咧品牌嘅眼鏡、太陽眼鏡宣傳活動見過佢，都好得人心嘅。 係啊，咁啊嚟緊佢有機會都參加下東京奧運啦，咁樣啊嚇，為香港增光啦。咁啊，佢係咧神奇小姐曹星如啊， 晨光第一線。创业 O2O，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2O， 电话旁边有啦，拳击界嘅强人啊，神奇小子曹星如阿 Rex， 早晨， 早晨，你好啊， 早晨阿 Rex， 平时喺擂台上边咧，打到对手咧就冇难度，但系咧啊，开拳馆经营一门生意，对于你嚟讲有冇难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 开拳馆都真系非常之有难度嘅，年头一开业啦，跟住就面对一个大嘅敌人啦，就系疫情咯。 啱啊啱啊，系 系啊，咁所以就开头其实年头 keep 住都系开一阵，跟住就要封 gym， 跟住开一阵又再封 gym 咁样，所以其实一开始都未系真系有好多新嘅客源，咁就已經要面對咁大嘅難關啦，咁到而家開翻簽就慢慢都會好落去啦。希望一開翻之後，其實都好多學員都已經係翻嚟就開始上翻堂啦，咁所以都算就係 OK 嘅。 關於拳擊咁樣啦，咁其實即係你開學校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多體育嘅報章或者體育記者都會報導，咁但係嚟到你嘅拳館嗰度啦，或者你嘅gym 咁樣啦，即係你去咁形容啦，其實係咪好多學員都哇？即如果可以好似你咁样啊，攞到金腰带上到擂台咁就劲啦，或者系咪其实好多都系你啲 fans 一嚟到嘅时候就喂阿 Rex， 我哋自拍 selfie 下先咁样，打拳就都系 jab 两 jab， 跟住就攰啦，跟住就sorry 啊 Sir， 我有啲事早走咁样。其实实际嘅情况系点，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吓？ 实际嘅情况咧，其实好多都系以健康为优先嘅，咁真系想做运动去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啊，或者可能系做多啲运动去修身啊咁样嘅，系会偏向多啲呢个方向嘅。 嗯， 咁亦都会有啲人会一嚟到就见到我就都想影相。 咁啊，当然你嘅拳馆你梗系生招牌啦，咁都要影下相先。咁但系阿 Rex， 你自己开拳馆有冇啲使命或者有冇啲宗旨噶？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拳馆啦，有啲泰式嘅，有啲 MMA 啦，或者有其他唔同嘅武术啦，都有佢哋嘅拳馆。你嘅拳馆一开始谂住开业嘅时候，有冇啲属于曹星如嘅一啲方针，或者你想间拳馆变成点样，或者帮到个香港点样咧？ 我因为 我是打西洋拳啦，咁就真係好好希望开一个拳馆係真係好专注喺西洋拳嗰度嘅。咁同埋即係好多人即係接触拳击呢样嘢，可能就係睇到比赛呀、或者可能睇电视呀、咁样去接触到。咁我真係好希望可以透过即係啲人認識我，咁知道我開咗一個 gym 咧，可以真係親身去用自己嘅身體去體驗呢個運動啦。即係有時淨係用眼睇同埋自己親身去接觸咧，係兩樣嘢嚟嘅。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可以真係可以有啲人可以親身咁去接觸下呢個運動咁樣、 可以感受一下咧，因為睇到你嘅拳擊比賽 video， 哇，睇到你哇流曬汗、或者打到腫曬喎，咁原來自己真真實實去接觸都有啲機會係咁樣嘅，有機會受傷嘅。但係當然喺你嘅拳館入邊就即係受傷機率會減到最少啦，但係咧學嘢嘅機率咧就會提升到最高啦。但係阿 Vesa， 我想問你會落手落腳教拳嘅其實？ 暂时其实我又冇亲身落去教嘅，但系有时我练紧嘅时候，咁见到有学员可能有啲姿势做错咗啊，咁我都可能会去提点下咁样，系啦。 嗱，依家咧就都疫情未断尾啦，我可以咁去形容啦。咁但系都开翻好多拳馆同埋健身室。嗱，我知道咧，其实健身行业以至拳馆行业咧，都生意方面大受打击噶啦。咁但系除咗大受打击之余，你哋都用好多一百倍嘅心机去将自己嘅一个拳馆去尽量消毒啊，或者做啲卫生嗰啲搞好佢啊咁样啦。其实你哋公司有啲咩方面喺即系抗疫方面都出咗好多力噶，咁样有冇咧吓？ 咁我哋会有客人一入到嚟就会有探热先啦，跟住另外有一个地毯是我哋会喷咗消毒嘅，咁啲人入嚟之前咧都要去踩一踩，去清洁下个鞋底先啦，咁样先至会开始入嚟嘅。咁同埋咧咁先前咧就要戴口罩啦，咁我哋亦都准备咗一啲口罩嘅支架去货啲学员戴住嗰个口罩支架，令到个口罩唔会真系贴实晒块面咁辛苦，即系喺训练嘅时间啦。跟住同埋我哋亦都会定期咁样去消毒下所有嘅用具啊咁样嘅。 我知道咧，拳击有好多唔同嘅用具嘅，包手嗰条带啦，跟住咧甚或乎系叫做个拳套啦，以至个沙包啦，咁样嗰啲都有机会有啲汗染咗落去嗰啲地方啦。咁但系估计你哋可能即刻要消毒要清洁嘅，有冇请多咗人啊？反而你以为疫情咧生意唔好，请少咗人，反而请多咗嗰啲清洁姐姐咧，又要多啲添啊？咁样会唔会真系咁样啦？ 清潔姐姐就有定期嚟清潔啦，咁但係有時我哋亦都會親手落去幫手去抹下，因為我哋係第一身去接觸學員，咁會知道佢用過啲咩設備，跟住用完之後我哋就可能一落堂我哋就即刻再清潔咁樣。 咁其實呢之前政府都有講啦，可能啲市民都有啲抗疫疲勞啦，咁樣所以依家開返啲叫做健身啊，或者即係拳館俾大家活動下啦，喐下啦，身心靈健康都係好緊要㗎嘛。咁請曹星如嚟到，除咗講你新開嘅拳館之外，我當然希望透過大氣電波你去鼓勵下香港人啦，因為就算喺擂台嗰度啊，受咗幾多下重拳，你都係會企翻起身嘅。打完場比賽佢嘅，甚或乎最後可以得到勝利嘅，咁香港人今時今日最需要就係打出正能量。咁啊 ，Rex 鼓勵下我哋香港人啦。嗱，你都係其中一位留咗喺香港啊，可能比賽有好多比賽都要滯後。咁甚或乎即係我哋最 concern， 譬如東京奧運咁都滯後啦。咁有好多嘢點樣可以 keep 住個狀態，或者keep 住自己嗰團火啊，去繼續去迎戰呢？咁曹星如一定幫到我哋啦。關於鼓勵呢一方面，交俾你啦。 喺依家疫情可能就會覺得好多嘢都做唔到啦。咁但係其實你諗翻下自己能力範圍可以做到嘅嘢，都盡量去做好佢。將有時可能係啲平日好基本嘅嘢，你不斷咁去將佢修正修改，做到最好嘅時候，咁其實係準備之後 當疫情一過去嘅時候，其實你已經係將你自己基本嘅底子做好咗，咁到時間你就會可以更加容易去追翻之前可能錯過咗嘅嘢啊，或者追唔到嘅嘢啦，咁就喺之後再發力啦。我哋大家一齊努力，一齊抗疫。 一齊努力，一齊抗疫，押咗韻嘅一句句子，我亦都好希望咧，快啲可以睇到咧，星如喺擂台上邊啦嚇，咁啊打出一種香港不屈不撓嘅精神啊！今個早上咧，我估大家都充滿正能量啊！透過呢個創業嘅訪問，咁啊，星如嗰個拳館就喺太古區啊嚇，咁啊，太古區嘅朋友就可以落去罵話，誒、哎，我想揾曹星如學拳咁樣，咁啊，唔知啦，係咪都會見到 Rex 喺當中啦？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曬曹星如接受我嘅訪問啊嚇，咁啊，嚟緊咧擂台見啦，好嘛？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好啦，有一啲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大家咧就系宣读一下嘅吓。咁咧就系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慢线咧有交通意外，严重挤塞，龙尾咧就系龙翔道近彩虹村噶。咁啊，第二个嘅交通意外吓，大榄隧道啊往九龙方向管道嘅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咧就系高埗村噶，驾驶人士咧就要考虑改道行驶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近年大家都关心自己的精神健康，今个星期四我们就请来 2020年精神健康月筹委会代表，讲下精神健康月的主题和活动，还有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罗启新啦 ，Cousin 早晨， 早晨， 喂，早晨啊，鹏仔早晨啊，朱海婷， 系嗱，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四晚有咩节目啊？ 星期四晚八点钟咧就有以事论事啊！你知而家咧我哋呢一个以事嘅江湖咧都风波重重啦，系咪啊？咁啊，未来嘅立法会咧里边嘅图谱系点样咧？都仲未落实啊！ 系 系啊， 咁啊，但系以事论事又做到喎、啊。 哦， 虽然咩都冇咁样， 实都未落实，咪就系讲佢未落实咯。 系啊， 同埋咧，即系如果你喺想喺里边咧做一个议员咧，你真系要翻唔上下经济基础 啊。哦，你谂同入娱乐圈一样啊？ 系咯，最好系咩？就系咧，你谂住做紧啦，个个月出紧粮啦，系咪？佢又出粮俾你，突然间话你唔 qualify 咧？你要回水 喎、啊，回翻之前嘅。 系啊，即系以后嗰啲议员咧，老实实，你出粮嘅时候咧， 系买定份保险啊。 系啊，你就净系唔买保险咧，你储住啲粮唔好用， 系 自己喺度搣翻自己啲积蓄算啦。你一个唔觉意要攞翻晒出嚟， 唔知要储几耐喎，真系。 系啊， 咁就更加大嘅决心，你系为人民服务先系咁啦， 系嘛？义工啊， 系咯。如果唔系你系贪图其他嘅野心嘅，咁就唔好啦。 系啊，咁啊，今晚咧，咁啊就睇下啦。咁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咧，咁、咧就要呼吁下咯，因为咧近排咧，本港器官捐赠咧出现紧张啊，吓、又开始咧嗰啲， 其实从来都已经系紧张。冇听过佢话好松动啊， 又低咗。喂，唔好讲咩啦，而家咧捐血又好，捐器官又好啦。你知啊，原来呢啲都系太平盛世嘅宣传嘢嚟噶。到而家咧，即系疫情严重咗咧，就系、是、可能啲注意力咧就摆咗喺第二啲地方啊。咁就冇谂呢一样嘢啦，咁样吓。 稍稍忘记咁。好，咁啊都会提大家 出动翻啦，去捐下血啦吓。 系啊， 做器官移植啊。 咁咧就有一樣嘢咧，大家都想做，但係就少咗機會做啦。就係咧，係去呢個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跑步啊！ 哎、 即係你成日咧都見到啦。 即係以前咧，啲人會放閃啊，又去咗邊度跑步啊，又去邊度跑步啊咁樣。咁我哋而家咧，唯有咧就喺九點半嘅時候咧，睇呢個悠遊在四方馬拉松遊世界啊。哦、今次咧， 睇住喺屋企跑住跑步機先啦，一齊跑咁啦。 啊，咁啊，呢個跑步俠咧就去咗羅馬尼亞啦。咁、哦、啊，上一集咧就周圍去到揾咧，就係揾下呢一個吸血殭屍啊。 嗯。 咁啊，咁但係咧，原來咧，咁啲羅馬尼亞嗰啲人話唔係嘅，佢唔係吸血殭屍嚟㗎， 啲傳說嚟嘅啫。 係咯，咁樣其實啲傳說嚟㗎。不過就原來又講翻以前嗰啲咁樣嘅刑罰咧，都好殘忍嘅嚇。咁、但係咧今次咧佢又得意喎，佢就走上山嗰度跑喎。 係。 咁跟住咧就遇到一個咧女作家。 係。 係啦，呢、這個 約咗係嘛？遇到。 係、遇到啊嚇！咁佢咧就係即係原來佢咧寫嘅。作品咧，同阿村上春树都系咧，即系启发咗好多年青人阅读同埋跑步啊！ 好啊，两样都好啊！ 系啊，咁啊，今年咧就有一个咧啊，咁去到呢一个文学放得开啦，夜晚十一点就讲下啦吓。咁、今年咧就系阿张爱玲咧就系一百周年啊嘛，系一百周年啊！咁佢咧就生于喺两个战争嘅夹缝中间嘅， 系。 咁啊，佢嘅好多人咧，即係好迷佢嘅書啊，同埋啲作品嘅。咁、但係有啲人咧，又話：哎呀，唔係我杯茶咁樣。今晚咧就會有呢個華麗百年張愛玲啊。咁、大家咧成班文學家咧、就喺度討論下張愛玲嘅小説嘅。 咁啲粉絲都唔好錯過啦嚇、多謝曬劉啟森，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杜立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最近有部分人单从结果角度去睇同政治有关嘅案件，佢认为如果对判决感失望，就归咎于法官嘅政治取向，系对法庭作不公平嘅质疑，影响法庭独立性同破坏法治，形容系非常严重嘅事。汤家华话：近嚟有个别政治势力向司法系统施压，提出要成立机构监察法官审判嘅意见。他指出，明白有個別政治團體會對案件裁決結果感到憤怒，但希望他們理解在目前敏感社會環境對法庭作出批評，對維護一國兩制沒有幫助。如果有人對裁決感到不滿，可以引用上訴或投訴機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提醒地方政界人士保持警惕，防範中國的宣傳和間諜活動。蓬佩奧在威斯康星州首府的参议院议事厅发言，表示国务院正检视美中友好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活动，指这两个组织和中共统战部有联系，企图影响美国学校、商界团体和地方政界人士。他说，当中国外交官展开接触时，可能并非出于合作和友好目的，州议员应该不分党派保持警惕，保护美国利益。蓬佩奥又指中国向美国州政府施压，不要同台湾往来。他呼吁地方政府不要理会中国的威胁，鼓励市长和企业人士同世界各地来往。台湾中央社报道，蓬佩奥这次演讲，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亦都有出席。比利時政府放寬防疫措施，由下個月1號起取消戶外強制戴口罩的規定。雖然確診個案上升，政府改為採取較寬鬆但長期的防疫策略。首相維爾梅斯說，民眾應該學習與病毒共存，並警告切勿全面放鬆基本的社交距離規定。維爾梅斯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之後說，病毒仍然存在，但生活必须以适当方式继续下去，因此有些措施将放宽，而其他措施将保留。他说不用强制民众在所有地方都戴口罩，只是需要局限于密闭的空间、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购物区。另外，有病征而最终病毒检测呈阴性的人，强制隔离期将由14日缩短至7日。 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埋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45点，跌196点，成交金额6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37点，跌72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 ，JS 环球生活14.2跌1.84，腾讯控股511.5跌2.5，美团点评247.2跌2.8。阿里巴巴264.6跌2.4，友邦保险77.7跌2.5，中国平安80.65跌8.5，小米集团20.3跌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8，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18点，跌127点。港金现价报17,20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21美元，卖出1,867.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噶。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较早前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高埗村。大榄隧道出九龙入口快线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高埗村。咁而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啦，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彩虹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咧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啦，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Bella 林永彤啊。学校复课，家长们都要帮手噶。第一就是透过每日了解子女在学校做过啲咩，去确保子女在学校有做卫生措施。 其次要安排子女有足够的休息，最后记住家长们都要保持正面心态面对疫情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到最后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享乐时代，今日要交俾 Heidi 朱爱婷，小伯系咪啊？ 系啊，梗系啦。 都我之前已经私底下同小伯预告过咧、啊，我今日讲啲嘢咧啱你听噶， 系啊， 准 备定啊，系。 咁啊，都系咧，其实都小朋友固然就一定啱啦，大人我相信都会啱嘅。 你又知唔啱我听？ 你中唔中意食冰淇淋啊？ 系啊，边方面嘅冰淇淋？我想问下， 眼睛吃冰淇淋 啊？嗱，Heidi你都好多噶咯。 嗱呢只嚟讲咧就是真嘅冰淇淋，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咧，相信佢哋嘅眼睛见到呢一个冰淇淋咧，都会好开心嘅。咁、其实就系一个新嘅，即系尖沙咀一个新嘅商场入边啦，嗰、个嘅食food court 嘅入边啦嘅一个其中一间雪糕店嚟嘅。嗱、咁首先我就问你啦，通常你食雪糕，你一定系今日食雪糕或者今日食雪条噶啦，你会唔会想咧同一时间喺一杯入边有晒？嗰、那個雪條即係 popsicle， 同埋雪糕嗰個嘅口感喺度咧， 都幾好喎、啊！ 我諗你從來你媽咪就唔會話嚇、你又話買一杯雪糕買一條雪條， 係咯， 其實就冇乜可能可以俾你一次過擁有曬。 double 生冷嘢喎，唔得嘅喎。 或者點都我食雪條你咬我一啖， 係啦 係啦，或者係即係呢一個俾啖雪糕， 雪糕我又分翻你咁。 但係今次咧都滿足咗小朋友三個願望啊！ 真係幾好、啊， 就係、是、同一杯入邊有雪糕食， 雪糕 有雪條嘅口感，亦都咧睇到係好開心嘅。咁咧呢個咧就係即係當然咧就係一個雪糕店咁佢買嘅咧就係、是、嗱你睇到啦，佢擺喺度一兜兜嘅雪糕咧，同我哋。平时食嘅，其实佢有啲摆出嚟嘅质感，又有啲似传统雪糕，你要用个羹好大力咁样匹啦。同埋咧，意大利嗰只 gelato 嘅感觉、，gelato 你睇落去觉得系软身啲、用条棒都匹到俾你咁，系咪？嗱，佢摆出嚟咧就会系睇落系软身啲嘅质感嘅。好啦，味道啦，你哋两个平时有冇特别中意食咩味嘅雪糕啊？ 其实我好中意食雪糕噶，系啊，嗱，芒果味我中意食啦，薄荷朱古力我好中意食啦，热情果、开心果我好中意食。椰子我好中意食啦，我真系中意食，所以我先随口讲咗呢四样出嚟啊！ 我就中意芝麻同咖啡。 哦，咁咧都满足到你哋部分嘅要求嘅、因为咧其实咧佢都会咧每一日咧有新鲜整嘅味道啦。咁、但系头先譬如阿 O 讲嘅芒果啊、士多啤梨啊呢啲果味嘅就固然都会一定有啦。热情果佢有雪巴，荔枝味。都有喎、 荔枝味挺好喎、 系啦，咁至於阿 O 頭先小白講嘅味道咧， 芝麻 咖啡味我就冇遇到，芝麻都冇。但係如果我俾你揀啊，譬如係 salted caramel 嘅，咁呢一個會唔會可以都有少少嘅？ 都 OK 喎、啊，係啦、 海鹽味嗰個 海鹽焦糖， 焦糖係啦，咁樣 幫你翻譯一下。 但係你哋有冇試過嗱 ？Vanilla 都好多人中意， 係啊係啊， 但係佢呢只係 blue vanilla 喎，你睇落去係藍色嘅。咁店員都同我講咧，其實呢只 blue vanilla 咧，都係佢哋一個非常之signature，因為個顏色靚啦。 呢啲顏色就開始似喺日本食到嗰啲顏色喎、 或者有啲似泰國，總之唔似香港啦。總之你有搭咗飛機去其他國家嘅感覺， 質感真係有意大利 gelato 嘅感覺。 係啊， 好啦，如果有啲味，你哋會唔會試咧？嗰隻朱古力一粒金色好大粒波波嗰隻朱古力味嗰、個品牌嘅朱古力味會唔會想試咧？ 我都幾想試，佢嗰隻雪糕我未食過喎， 我都未食過。我估有啲 crossover， 不過我過年嘅時候臨尾都要清曬呢啲朱古力，呢、個就 嚇好似成粒金咁嗰、那個 我 hold 住先呢、這、一個。 嗱、呢個係個朱古力嗰、個品牌嘅朱古力味啦。白兔糖味， 哇！ 真系我哋嘅儿时回忆啦。 系啊，呢个真系啊！ 你唔好同我讲话你未食过，因为而家都有得卖嘅。 系啊，系啊。 白兔糖味咯，仲有有一只咧，都系系咪品牌嚟噶？我咪讲咗，都唔怕啦，系咪？ 糖啦，其中一只糖啦，系啊。 另外一只咧，嗱，朱古力饼嗰只，有两块朱古力黑色扭出嚟嗰只，小朋友好中意食嗰只朱古力饼嘅。 点一点，扭一扭嗰个啦，系啦， 蓝色包装嗰只朱古力饼啦。另外。咦，如果是又要是朱古力，麦咩沙加好咩黑。 哇！呢间铺头咧都几多呢啲诶，叫做本身有品牌嘅嘢，跟住再研发成雪糕嘅嘢， 即系用咗啲我哋好熟悉嘅朱古力啊，或者嗰种糖果嘅口感，嗰、那个味觉就爱嚟变成呢一只嘅朱古力。咁都如果你系本身好中意食嗰个饼干咧，你会开心咯，因为变埋做雪糕。 系 好啦，雪糕底就大约系介绍呢几只先啦。头先唔同类型嘅朱古力啦， 佢即系分子雪糕嗰啲喎，真系， 同埋系诶啲鲜果嘅都起码俾到大家选择啦。好啦，咁你拣咗朱古力球啦。如果小朋友嘅话，你见到你嘅杯上面有一个雪冰做成嘅红仔，红啤啤，红啤啤、哎、加埋喺上面，你又点睇啊？ 咦，咁咪有三个 texture 咯，又有雪巴嘅感觉，又有头先讲雪条，即系呢个红啤啤嘅感觉啦，即系硬再硬啲嘅。 其实即系好似你雪条嘅口感，但系佢咧就将你嗰个雪条嘅嗰个成分，个冰嘅成分就压咗做一只硬嘅红啤啤。 咁 嗰啲 红啤啤系放喺头先嗰啲，譬如软身啲嘅雪糕上面啊，咁会唔会好似跌落水咁慢慢沉落去噶？ 嗱，因为呢个本身个红啤啤咧，即系做到雪条口感，但系压成红啤啤立体红啤啤嘅样咧，其实就好硬身噶，变咗咧你基本上佢攞一个杯咧，嗱都好足料，咁我俾一杯嘅价钱啦，其实佢劈咗成两球半， 哇， 即系一斤佢劈咗两球半，点解咧？因为 系咪因为见系你咋 ，Heidi？ 我相信 多啲，即系红仔大只啲咁样系嘛？ 点解咧？因为佢要将咧个杯咧。是用吸嚟食嘅一定，佢系将咧两球半嘅雪糕咧，系喺个吸度要填到系平咗、压平咗、压实咗，咁你先至可以将只红啤啤好安全咁降落喺上面坐定定咯。 有趣有趣。 咁跟住最后咧就渗翻啲彩色嘅嗰啲朱古力糖啦。咁所以咧，我谂小朋友系都满足到佢哋三样口感啦，有雪糕，有呢一个嘅雪条嘅口感，有红啤啤嘅样，同埋彩色嗰啲糖糖。 我仔见到开心到癫咗啊！呢个一定 系啊。 系啊，咁嗰两只红啤啤咧就有两个味咯。如果粉红色嗰只就士多啤梨味啦，如果黄色嗰只就芒果味咯。咁所以诶几开心。 两只个仔都中意， 系咪？咁系时候大仔一杯，细仔一杯啦，系咪？准备去买 未食得啦，系嘛？ 其实一杯俾佢哋 share 啦。嗱，咁同埋咧好得意嘅就系佢喺呢一个嘅雪糕店隔篱咧，你知啦，你小朋友食得开心，咁阿妈喺侧边做乜嘢啊？你通常你唔分俾我食嘅，你食十斤先批一斤同我分嘅。但系咧佢亦都有埋咧，即系我谂系同一个公司啦，有埋个智能嘅机械人嘅呢个。珍珠奶茶，咁可以你喺个机度，大人就买杯奶茶等佢啦，或者果茶等佢啦。小朋友就喺侧边开心食佢只红啤啤嘅雪巴啊、雪糕咁样咯。 呢个尖沙咀嘅新商场咧，就为男士们带嚟福祉啦。头先话即系女士们有嗰个智能嘅珍珠奶茶机啦，咁细路仔就可以食头先 Heidi 分享嗰个。 你系咩啊？拉面，你隔篱食拉面？ 唔系啊，有个 pop up store 啊 ，M 字头嗰威士忌品牌搞咗个 exclusive 嘅活动啊，咁可能啲男士们都会去睇下、影下相都好啊！ 慢慢食雪糕啦，阿女你慢慢食雪糕，爸爸行个圈嘅 啦， 但系翻嚟揈下揈下嘅行到， 好似有支珍藏嘅威士忌咧，成百几万喎，摆咗喺嗰一度。 但 系 你有 啲 睇冇得饮噶噃？ 哦，咁都唔紧要啦，有啲嘢啊，远观都好开心噶啦，就算俾支酒你百几万威士忌，你都唔会开出嚟饮啦。 同埋其实个商场咁靓啊，加埋咁多靓女去行咧，啲男士们可能等老婆嘅时候，啲eye candy 都不断有得食咧，或者。 咁啊，即系其中一位靓女，当然系 Heidi， 梗系啦， 海婷啦， 系啊，唔好咁讲。不过咧，我觉得近期即系我点解？其实我睇咗呢个雪糕店好耐噶啦，但系前排疫情咧，我都唔系太想个女喺个商场度除咗个口罩喺度食雪糕啊嘛。咁即系你都会觉得即系 concern 一个卫生嘅问题啦。咁但系我觉得呢排可能小朋友就嚟开学啦，或者已经开咗学啦，就有个奖励俾佢啦。因为我好中意呢个商场咧，佢其中一层嘅停车场，如果你咁好彩拍到嗰个停车场咧，其实你一个停车场一有个玻璃门一入。就係嗰個雪糕店，咁如果我真係，哎呀，都唔想你喺商場度除口罩食，我如果咁好彩，我就買完即刻上車，咁我又有個安全嘅空間。哎，你慢慢嘆。 哎呀，你好細心啊！我又試過喺商場買雪糕俾個仔仔食咧，我都係帶佢行過啲角落頭嗰度食啫。 係啊係，即係你都唔想咁多人， 一嚟又唔想俾人影響，又唔想影響人咁樣咯。 好啊，咁啊呢个推介都幾好，等我哋咧星期四嘅早上咧有啲甜頭啊嚇。做人怎样可以有些甜头呢？就是日日都 sweet sweet 开开心心啦。 Started over cafe. We started out as friends. It's funny how from simple things the best things begin. This time is different. It's all because of you. It's better than it's ever been. 'Cause we can talk it through. Can I call you sometime? It's all you had to say to take my breath away. This is it. Oh,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someone to share. 哎呀，有啲感動嘅淚光嘅，點解？ 既然咧食咗杯咁甜嘅雪糕，加埋謝浩霖嘅歌就係呢個 I Finally Found Someone 嚇 ，Brian Adams 同埋咧 Barbra Streisand 嘅。咁對於呢我嚟講咧，呢只係一個好特別嘅歌嚟嘅。 點解嘅？ 哦，因為十年前咧嘅一個晚宴咧，就係我結婚晚宴咧，就係唱呢只歌嘅。 哎呀，嗰支特別 sweet 啦！ 近排都好多開心事啊，小白又生日啦，生日快樂啦！ 多謝你嘅安排。 咁啊，阿 Heidi 啊，結婚十週年幾？咁啊，希望普天下嘅情侣咧都开心心，普天下咧生日嘅人咧都幸福快乐， 每一日都有一定有啲开心嘅事情嘅。唔知一阵间听众有冇啲咩开心嘢同我哋 share 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有阿胡生喺度。 早晨，胡生， 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 生日快乐！ 哎呀，多谢你啊，系啊，诶、哎，仲有 Heidi 结婚周年啊嘛， 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系啦、 哎，多谢多谢。 生日快乐，小白，我嗰个结婚周年，阿欧都喺度， 十周年纪念。 系咁啊，咁啊，胡生，你有啲咩开心嘢，就等我哋祝翻你啊，好唔好啊？ 我今日系生日，但系我有个愿望咧，就希望咧，我搵翻五十年。前識嘅小學同學， 哦， 大家相聚一下啫。 係，先講一句，胡生生日快樂先。 胡生， 好多謝。 係啦，啊，咁你想係揾翻五十年前嘅小學同學啊？ 係啊， 但係胡生， 你而家揾到三十個噶啦。 哇！ 即係同一班，你就想揾翻曬所有人係咪啊？ 係盡量啦， 嗯嗯， 得幾多得幾多，所以我喺度借櫃台嚟呼籲下咯。 好好好。 讲啲资料嚟听下。 不过你都好犀利噶啦，搵到成30多个小学同学。你哋 以前一班系咪40人左右啊？仲有中 学？两班夹埋90人。 哇，多过我读嗰读书嗰阵时 候。嗯，我系咯，系40几人一班噶嘛。 系系系，哇，要搵翻真系难啊吓。 咩学校啊？咩班咁样睇 得先？我哋系上水大头岭村东庆小学度读书嘅。 嗯， 系我哋嗰届系1972年嘅。 系。 是畢業了48年，但是我們認識的朋友是超過50年。 嗯，真的半世紀。 所以我們希望呢，嚟緊過年嗰陣時呢，因為大頭嶺村呢是有一個規矩呢，就是啲女外家呢就是正月20返去食飯先返屋企嘅。 喔、哦、是咁樣㗎、原來。 咁、樣呢佢大頭嶺村呢就會擺即係擺盤菜宴嘅。 喔、哦、擺盤菜宴。 是啊，咁呢我們年年都即係今年除外啦，年年都有去訂一盤兩一圍兩圍嘅。 嗯， 系 咁咧，所以我哋希望出年咧，如果正嗰啲疫情过去咧，就可以揾翻啲老同学啦，出嚟一齐翻大头岭村度食食盘菜嘅。 嗯，明白。 咁、你哋如果系正月二十就得噶啦，正月20号。 嗯，咁大家可以聚下囉，变咗係啦， 有机会都可以聚埋一齐啊，成班小学同学，我自己呢都有同啲同学仔啊，有阵时联谊下呢，嗰个感情呢啊係特别唔同㗎喎、即係由细到大都识呢，你发觉咩都讲得嘅、因为又大家又觉得冇乜机心啊，倾偈好似同返小孩仔倾偈咁样。 小伯啊， 係 我哋嗰阵时俾个先生打到飞起㗎。 哦，係咩？而家唔会㗎啦，而家睇佛拉㗎，而家 唔俾睇佛嘅。 佛流堂啊，佛培堂先生白首兵居行啊！我而家仲记得头嗰几句啊！ 嚟啊！嚟啊！ 嚟啦！ 系咪谂住表演下俾我哋听 啊？ 兵居行啊！ 系啦、 啊， 好，车轮轮，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哇，好嘢好嘢，俾啲唱声先啦吓。 系咯， 叫嗰啲唔记得噶啦。 师出高徒 啊，读书嘅嘢都记得。咁啊，希望咧好好保存住呢股友谊啊，系咪啊？嗯， 系好。多謝小白， 系啦，咁啊，希望你可以咧就自己啊聯絡翻曬所有唔同嘅以前嘅小學同學啦，咁啊大家聚埋一齊啦，好唔好啊，胡生？ 好啊，多謝曬，多謝曬， 好，多謝曬你，拜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